正話你都講到呢、這個發放嗰個電子消費券嗰個計劃咧，係有助提振經濟啊！你覺得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咧，財政司司長應唔應該繼續推行呢一方面嗰個計劃咧？即係消費券俾市民嗰、那個。 嗯，我講少少個提振嗰啲先咧。八月就第一次發放消費券咧。 係啊。 八月個零售額咧就比七月係272億，八月咧就286億。 嗯。 跟住十月又放另一批啦，十月就比九月就280億啦，十月就307億。 嗯。 咁至於嗰啲食肆嗰啲情況都係一樣㗎，即係我哋睇到咧就發放消費券啦，十月、十一月、十二就未出過嘅展出，但發放消費券咧，八月嗰陣時咧，那個食肆嗰個嘅銷貨額咧就83億咁上下嘅，就比七月咧81億、九月81億又好，一發放嗰陣時係高啲。咁提振作用有，我自己嚟睇咧就今次如果唔係因為喺年尾之前咧佢要做嗰個限聚嘅話咧，就有爭議性嘅派嘅消費券。 嗯， 但係咧佢依家年尾嗰陣時突然之間封艇咁，好多嘢做到咧，好多人好慘。我覺得值得派嘅，香港係有能力你派翻，即係上次譬如5000蚊咧，我覺得個問題不大嘅， 滿足 我哋嘅財務嘅根基。有啲人係等住呢筆錢真係救命嘅，咁佢哋用點樣好？用喺餐飲好，用喺服務啊，用喺零售嗰啲，咪等佢啊，即係令住個市喺度即係大旺少少咯。因為你幫補唔到好多嘅，啱我睇嗰啲數字，零售嗰啲每個月你講緊係三百零億啦，320、330億咁上下，同以往你400多億爭好遠啊！你嗰派嗰300多億消費券帶唔到好大，但係咧，起碼都幫得幾多得幾多咯。 係啊，即係對啲零售啊，或者係一啲餐飲業嗰啲有一個救命嘅作用啊！ 係啊，就零售就好啲，因為零售你今次嗰、那個嘅限聚咧，影響唔係話太大啦。 當 然將會推出嗰樣嘢，會唔會商場嗰度入去都要即係你有安心出行，有條嗰啲護照啊、針格啊嗰啲，嗰、那個有影響嘅嚇。餐飲嗰度真係打擊大嘅。另外咧就係、是旅遊嗰度啊打擊大嘅，本地嗰啲。咁我哋既然都係派開嘅，今次行政撥款應該就唔會話好多。咁亦都可能你，如果你特別想針對某啲行業嘅，咁可能話一啲旅遊嘅，可能會唔會又撥一啲嘅數目，就係話我一定要幫襯一啲旅遊項目嘅，無論你係本地嘅一點樣樣咧，咁可能會令到佢哋係得到一啲金流咯。 嗱，李小波，我哋点样去考虑咧？究竟系派现金定系派电子消费券咧？因为咧，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少少资料啦，就系、是、如果派电子消费券嘅话咧，根据有啲嘅报道啊，其实港府咧系要向四大营办商咧都支付成即系亿几嘅一啲嘅行政费用啊等等嘅噃。咁、其实都所费唔少嘅喎。咁究竟系派电子消费券会系即系好啲啊？吓，定系咧派现金直接入落市民嘅袋，反而会更加简便一啲咧？ 如果是派呢个现金的话咧，咁啲人就自由咁运用，就对于嗰个经济嘅提振咧，就系单啲嘅，一啲人可以收埋咗啲钱唔用住。当然都有啲人喺呢啲系救命草啦，一啲比较低收入嘅家庭咁样。我自己个人咧就比较倾向于派现金嘅，但系咧，你话如果要提振个经济嘅话，你嗰个电子消费券咧系有一啲针对性嘅行业噶嘛。咁虽然话有替代嘅效应，但系。睇到啲數字咧，雖然即係有議員問阿司長，好詳細嘅數字都冇，但係都真係睇到啱，我都提過啲呢個餐飲業啊、零售業啊嗰啲咧，係喺派發放消費券啲金額嗰陣時咧，係真係旺咗嘅。咁如果你話我想係針對住某一啲行業嘅話咧，似乎就嗰個電子消費券咧就比較能夠做到呢一樣嘢。咁、那個行政成本係有喺度噶啦，但其實派現金嗰陣時咧，都嗰、那個行政成本都唔低，都唔係低嘅其實。因為咧就經銀行啊嘛，咁銀行要收嗰啲叫做即係行政費， 係一樣啊， 係啦一樣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點都有個行政費喺度啊，我覺得呢個行政費都可能唔係一個考慮最重要嘅因素咯。 好啊，多謝曬你，李兆波，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李兆波咧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嘅。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872311，大家點睇呢？嚇，派現金啊，定係派電子消費券咧？咁啊，因為關委即係當初係話派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咧，都惹嚟唔少市民嘅一啲嘅反應啦，有啲就會覺得比較即係麻煩啦。咁但係咧，如果對於推進電子支付嚟講咧，似乎派發電子消費券咧。就真系令到登记嘅用户咧，同埋商业账户咧，都增多咗 嘅。系啊，即系我觉得喺而家嗰个全世界嗰个格局嚟睇咧，其实推行多啲电子货币咧，对大家都系有好处嘅。 另外再加上咧，由於疫情嘅關係，嗱真係唔係講得咩？我去街市買嘢嘅時候，如果佢找翻現金俾我咧，我硬係覺得即係即刻袋翻落個袋咧，好似會污糟嘅。但係如果用電子貨幣咧，你又會簡單咗啦。我淨係喺部手機嗰度啊，去拍一拍佢個佢對方嗰個QR code啊，或者佢嗰啲有啲機可以俾我拍入去咧，我就簡單就唔會有現金交易嗰個來往咧。就我覺得喺而家疫情嘅情況咧，起碼對我哋個人嗰個健康咧會或者衞生咧會好啲咯。 嗱，近日咧亦都有報章報道啦，就係、是、即係政府咧，亦都係透過金管局咧同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咧，向唔同嘅電子支付營運商咧進行咗初步接觸，亦都了解佢哋咧，如果再派消費券啊，各大嘅營運商有幾大興趣參與同埋準備嘅程度咧，究竟係點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上次派電子消費券咧，其實主要係四大嘅營運商嘅啫，就係、是、八達通、支付寶、香港 WeChat Pay 啦，同埋咧 TMGo 嘅。咁其中咧選用八達通嘅人數咧係最多嘅。咁、但係當時亦都已經有一啲嘅意見就話啦，其實係咪應該咧係俾更加多嘅電子支付嘅即係工具啊，去參與呢個計劃咧？尤其是有一啲咧，可能係個普遍性都唔少嘅嚇。咁、究竟係咪應該加入佢哋咧？嗱，電話號碼1872321，大家又点睇咧？我哋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零售科技商会前副会长梁伟峰嘅。梁伟峰你好， 系梁生， 你好， 恭喜发财。 梁伟峰系你好，新年进步吓。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就系电子消费券嘅计划开展以嚟啦，四间嘅电子支付工具嘅营运商咧，合共系新增咗咧，大约系470万个嘅个人账户，同埋大约咧系96000个嘅商业账户嘅。咁嗱，你哋睇到即系今次呢个派发电子消费券对于整个嘅市场运用电子支付嘅帮助究竟系点样咧？ 嗱，我哋睇到咧，其实我谂好似正话你都提过啦，其实我哋都会睇到个市场个接受程度系比起即系坦白讲系比以前系进步咗好多，因为我谂正话你都提过啦，咁我谂尤其是疫情个关系系一个。我哋會覺得即係疫情係一個好大嘅推進器咯，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諗未有疫情，咁大家都唔加，即係都會覺得現金冇所謂啦。但問題是大家而家其實我諗就算有冇電子消費券都好咧，其實用咗電子消費嘅人一定係多咗，因為真係大家我諗個習慣係改變緊，咁同埋有時當然商户亦都有利有啦，咁令到一個客户可能原本。我都費事可能揞現金出嚟，我就咁攞出嚟就咁電子消費就搞掂啦。咁所以如果政府再推，我相信個效果會比之前會再好。不過我亦都覺得睇到個成績咧，大家都知道啦。我諗大家集中仍然都用緊八達通。咁其實個問題就八達通本身冇問題嘅。不過我哋仍然都剩喺八達通，咁冇開拓嗰個用嗰、那個其他嘅平台咧，係咪一件好事咧？咁因為點解咧？咁我就都講過啦，其實八達通本身冇問題，不過似乎我哋仍然都係停留呢20几年都仲係用嗰種單比較單一嗰種電子消費方式咯。 冇錯。 咁如果我哋開放多啲，真係令到多啲佢啲平台俾多啲其他市民肯接受，或者俾多啲機會市民去使用其他嘅平台咧。咁我覺得其實成個整體嘅電子消費發展先至會行多一步，因為如果唔係，其實呢一部分就有少少唔係太好咯。 係，即係你嘅意思，即係話原本我政府啊規定嗰四個消費，即係用電子方法嚟俾嗰個方法，你覺得可以再加多啲其他嗰啲電子形式嘅支付？ 係啦，係啦，因為等大家嗱，即係坦白講，有競爭先有進步。 係， 咁我覺得越多開放的平台咧，大家越試多啲唔同嘅。咁第一，佢哋大家之間因為會為咗競爭咧，一定係吸盡諗盡方法去吸引客户嘅。 冇錯。 咁客户又可以受惠。咁另外亦都成個生態咧，就是、大家多啲平台。咁有平台，我哋香港如果想做數碼城，即係一個先進嘅所謂智慧城市，你一定要多元嘅。如果唔多元咧，大家單一咧。所有嘢跟住落嚟咧，就會覺得哦，上理成章就咁啦，係咁多噶啦咁。咁但係跟住落嚟，我哋想行多一步，想去喺其他同海外比較咧，我哋想做得多啲咧，就更加難啦。咁嗱，到疫完咗遊客嚟到香港啦， 咁如果我哋太過單一咧，嗱，你諗 又會有啲問題。喂，梁偉峰，五點半新聞同你再傾啊嚇。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2宗源头未明。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而家普遍涉及葵涌村嘅新增个案都嚟自检疫中心，并非喺社区发现，相信有关传播链已经受控。佢话虽然近日单日确诊数字回落至双位数，但系当中好大比例系源头不明个案，而且嚟自全港多区，形容疫情系仍然严峻。许树昌话：，根据以往几波疫情的经验，如果确诊数字一度高达三位数或者高双位数，需要大约两个月才可以遏止疫情，因此需要再观察多一段时间。他又说，如果单日确诊回落到只得零星个案或者源头不明个案绝迹一段日子，相信可以较安全地给各行各业回复营业时间。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話：，如果確診個案繼續上升，病人出院條件可以恢復至去年九月之前的規定，用於病人三個呼吸道樣本的 CT 值至少有33，就可以回家隔離。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一直有同卫生防护中心同专家商讨病人的出院条件，并会因应不同情况适时更新现行的出院指引。他话明白而家确诊个案数目越来越多，当局正系就相关出院准则积极商讨，并会适时公布。他又话，医管局有同港大合作就病人病毒样本进行研究，并已经将资料交俾科学委员会商讨，检视系唔系有需要更新出院指引。日本东京都新增14,44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创下当地至今星期二确诊病例的新高。重症患者增至29人，比昨日多3人。东京都目前治疗新冠患者的医院病床使用率达到 50.7%， 超出都政府要求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定下的 50% 的门槛。鉴于疫情急速扩散，居家疗养的患者人数快速增加，东京都由昨日开始启动居家疗养支援中心，提供300条电话热线，可以使用11种外语，24小时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至16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今晚至听朝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啦，由于风浪较大啊，富裕小轮啦，由屯门来往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继续都系沙罗湾嘅，不停大澳。咁啊，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龙尾就东港中心，咁反方向东隧去翻港岛啦，车龙就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啦，都系车多，龙尾接近丽港城。反方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记得不要喝酒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 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如果大家想講一講啊，嚟緊嘅財政預算案有啲咩期望，係咪應該再派電子消費券啊？定係大家覺得即係不如派現金俾大家會更加實際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啊，關偉，我哋揾翻咧就係、是、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嘅前副會長啦，梁偉峰同我哋傾先。梁偉峰你好， 梁生， 係你好， 係嗱，剛才咧你亦都係提過啦，就係喺電子消費券咧，其實最多人選。用嘅咧就系八达通，应该系成八成咧，七成啊，对唔住，系差唔多七成咧，都系人士咧都系拣咗选用八达通，其余三间嘅电子钱包咧只系占咗三成嘅啫。咁如果我哋睇翻个数据啦，其实即系。如果係即係繼續政府要派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時候，佢哋去到揀呢、這個呢啲嘅儲值支付嘅營運商嘅時候，你覺得啊應該仲要考慮啲乜嘢嘅條件？同埋今次就係四個啊，咁究竟咧幾多個會係比較合適嘅一個數字咧？ 嗱，其實我諗一個數字我就未必有個諗法，但反而咧，我覺得佢揀個營運商嗰時咧。我谂个营运商亦都要有个条件，第一，我谂就市民一定要方便，即系方便容易用到，就即系登记过程啊，各方面要啦。咁第二，我谂就系从而咧可以提升，即系一啲条件就系提升到市民，即系例如可能佢要同商户多啲合作啦，即系例如营运商要同商户喺之间可能喺啲优惠上面谂多少少啦。咁先令到啲市民有个诱因肯转个平台去用。即係例如可能我要用手機嗰時呢，我要唔好話登記得太複雜，我又用我用嗰時呢，我又會多啲優惠嘅，咁市民咪肯去轉下囉。因為其實坦白講，嚟到而家呢啲咪平台，其實你問客户有冇個忠誠度，其實唔高嘅，你邊個俾多啲優惠我咪去邊個囉。咁我咁最重要就係個商户同個營運商要做多啲嘢啦呢方面。咁我諗政府應該喺呢方面應該諗多少少，咁俾多啲誘因等市民去試一下。因為其實試咗個好處係咩呢？就係將來點樣去發展成個電子消費呢，政府其實可以喺呢啲數據度可以諗多少少，就知道原來市民嘅取向係點樣。咁從而咧變咗喺個計劃上面，即係第時將來嘅計劃咧更加容易。同埋我正話都想回應翻一樣嘢，就係話喺疫情之後，其實啲遊客嚟到香港，如果係一啲有國際性，即係更加國際支援嘅營運商咧，對佢哋嚟到用嘅誘因更加大。因為如果唔係嗱，我唔係話八達通，八達通始終都係一個比較本地嘅，又嚟到香港，佢始終都係要特登去做一啲嘢，買一張八達通啊之類。但係到頭來，如果一啲國際嘅平台咧，佢哋嚟到根本係可以繼續可以用得到，咁先至顯示到我哋香港一啲比較國際化嘅一個智慧城市嘅發展方向咯。 嗱，但系点解其实会即系想梁伟峰同你倾咧嗰个数目嘅问题咧？因为对于商户嚟到讲咧，其实如果有份去可以做到电子消费券嘅商嘅电子支付工具越多嘅时候咧，商户咧亦都要系睇下喂，究竟我装边几个嘅电子支付工具先至能够吸到最多嘅客咧？但系无论我装几多嘅电子支付工具都好咧，其实我都要考虑翻我自己背后俾嗰个嘅营运商嘅行政費啊，或者係每個月嘅月費噶嘛，咁所以變咗唔單止係從消費者嘅角度去睇，如果從商户嘅角度去睇，你覺得應該係點樣去揀選呢啲營運商，同埋係咪真係應該要限制翻一啲嘅數目咁樣咧？ 嗱，其實你問我四個，其實個數字我覺得合理嘅，反而可以檢討下就係今次喺四個嘅表現。咁點解有啲係特別差嘅呢？咁其實係佢做得唔夠啊，佢誘因唔夠啊，定係佢？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應該都要傾一傾咯。即係因為其實太多我都同意嘅，因為其實多 結果其實個餅都係咁大。咁你其實商户又痛苦，因為你都講得啱，就係話嗰個行政費啊各方面，客户就唔使俾行政費，所以佢對佢嚟講選擇多啫。但係商户嚟講，佢都唔可以全部要拍，即係全部要 partner 曬，即係或者合作曬咧，咁佢都有困難嘅。所以你問我四個其實都相對合理，不過就應該去檢討一下今次點解可能表現最差嗰個係點解呢，咁係咪應該有機會換一換呢，定係點樣囉。 咁如果政府喺換呢啲支付工具嘅時候，你覺得有咩標準去衡量邊啲係值得加入啊，另外邊啲要可能要刪除咗出嚟啊，諸如此類。 譬如你頭先所講表現差係用佢嘅佔有率嚟到計啊，定係用乜嘢去計算啊？ 我覺得佔有率啦，佔有率其中一個例如，佢可能有一啲就係原本可能大家都諗住佢，因為佢本身旗下嘅業務咧，有好多都相關嘅，咁諗住誒，淨係佢旗下嘅客户咧幫襯佢都已經夠啦條數咁，咁但係可能出嚟嘅效果未必係，咁同埋嗰啲因為唔係佢客户，就可能個誘因就咦，我都唔係你嘅客户，我唔想特登去登記你啦，咁其實呢啲可能佢就要檢討翻啦，即係例如你都。只是局限咗俾你自己客户去用嘅，用嚟用去都系你自己客户，咁变咗其实好似帮紧你做生意，其实就冇帮到成个整体香港嗰个电子支付嘅发展咯。 最后梁伟峰，我都想问埋咧，就系关于零售业嘅销货数字啊，因为咧寻日睇到咧，喺个网上销售价值嗰度咧，系2021年嘅全年零售业嘅网上销售价值嘅临时嘅估计数字咧，就系286亿，比起咧2020年咧全年系上升咗39%嘅噃。网上销售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数字系反映咗销售习惯有啲咩嘅改变咧？ 這个好明显，其实亦都同疫情一定系挂钩嘅。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开始惯咗个模式，就系话，第一，我谂网购喺个平台嘅设计方面，即系个界面咧，系令到啲人觉得系好方便啊。其实即系可以喺上面应用到啦。第二，我谂就系大家都。有時覺得我落去買，咁始終疫情嘅期間，我都多啲風險嘅。咁一啲我經常都會買開嘅嘢，咁我只係添置翻嘅。咁我只係撳個掣，就有人送過嚟啦。咁當然呢個亦都當然啦，要配合翻就係我哋物流嗰方面，即係做速遞物流嗰邊亦都做得真係相當唔錯。因為例如啲即係 keep 住，譬如話俾你聽，我兩日就送貨啦，兩日就攞得貨啦咁。呢啲做得好好嘅，我哋香港係，所以令到啲人係嗰個用嘅信心越嚟越大。咁當然有，亦都有誘因啦，因為我上面買平咗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大趨勢，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發展，就令到啲商户明白佢哋現有如果淨係得實體店，佢哋真係要諗下點樣認真去做好，同埋網上嘅發展啊，同埋喺網線上線下，大家之間點樣去調配資源啦、啊。咁令到從而佢可以做大個餅，因為個餅其實個網購將來唔係淨係香港人買，可以海外嘅人買㗎嘛。咁所以依個係一個大發展囉。 好多謝曬你梁偉峰，好仔細嘅分析啊。1872311你又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呢？有鄭先生啊，鄭先生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你好， 是咁同主持人你哋同埋或者听收音机嗰啲听众讲啦，咁祝大家呢个虎年啦，大家心想事成啦，万事胜意，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 大家咁话身体健康嘅重要。 咁我有两点想讲，系咁第一点的话咧，咁我个消费券之前第一位嘉賓是不是李 兆波？ 李兆波，我都同意其實現金真係要花，但係唔需要咁極端話全部變曬現金，因為我始終消費券我明白政府嗰個方向點解最初要推呢個消費券，即係電子支付嗰啲我係明白嘅。但係你推動消費咧，我推動咗你第一次咧，如果你再次都係仍然係全額消費券咧，我覺得有機會浪費咗政府嘅資源啦。點解咁講咧？因為之前已經推動咧，頭先你主持人都讀咗啲數據出嚟啊，即係增咗幾多個客户啊，即係新增嘅客户啊，商户就好似90000+咁得嘅，其實已經做咗個效果噶啦，大家即係亦有嗰個經驗使咧，咁或者係會唔會喺微調一下？譬如我哋如果假設啦，佢新一期都係5000蚊嘅消費券。有冇可能我哋一半一半呢？ 即係一半係現金2500，即係已經登記同一個資料噶啦嘛。以前我哋派10000蚊都係咁樣噶嘛。咁、你已經登記同一 set 資料，其實有曬政府有曬佢資料，咁冇個行政費應該好低。咁可能2500蚊現金，2500蚊就消費券，或者可能3000、2000都得。即係譬如可能多少少3000蚊嘅消費券，2000蚊現金。點解我會咁講咧？第一點就係、是、其實就好多咧比較基層啊，或者甚至要老人家咧，佢始終使現金係方便啲，即係比較 flexible 啲。呢、這個大家唔可以否認噶、即係可能佢譬如可能街市，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好咗爭議好耐。 你講嗰樣都係啱嘅。 街市一定係平啲噶，但係佢又未必收八達通，因為好多商户嗰啲可能老一輩嗰啲嗰啲店主咧，佢又唔想搞八達通嗰啲煩嘅話，唔識啊。咁你嗰度你揀去超市度買呢已經話逃離超市㗎喇，其實已經好大爭議㗎喇，是由個大家嗰時講過啱啱消費券。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咁做囉。咁因為有嗰個好處，仲有另外一樣就係、現金的話呢，因為其實疫情嗰邊呢政府嗰個其實好多遺留，即係佢嗰個咩防疫基金呢、最近俾個政黨嘈一嘈，佢先啲保安員啊、清潔嗰啲佢先特別地派。咁如果你嗰啲呢佢其實係最需要嗰層呢，你其實俾現金係最好。如果咪變咗隔眼洗，我覺得係浪費政府資源咯。咁 好多謝曬你阿鄭先生嘅意見。謝謝。其實阿鄭先生，我覺得咧，不如即係一半一半啦嚇，即係現金又有，電子消費券又有啦。咁不過咧，關偉如果係真係咁樣派嘅時候咧，可能又要考慮嗰個行政費嘅開支啦。 係啊，其實個行政費用就變咗兩方面都要俾啦，即係政府同銀行嗰度搞現金嗰方面嗰個支出，再加電子消費券嗰邊咧，又要同幾個營辦商嗰度又要交，變咗可以雙重嘅行政費用噶啦。 啊，不過頭先啊鄭先生講到即係長者嗰方面咧，我諗大家都記得就係、是當初登記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咧，對於一啲嘅長者嚟講咧，佢哋都覺得比較望無頭水嘅，咁同埋都要有關方面比較多啲嘅協助咧，先至處理得到。咁啊大排長龍嘅畫面咧，大家都會記得啦。咁所以如果係真係再派消費券嘅時候，可能咧都要諗下點樣協助長者。 但是有了第一次經驗呢，我想如果再派的話，在這方面可能又會稍微容易一點、 好，18723，大家有什麼意見打來聊聊、 乘風破浪越山海，人間煙火是星辰，劉濤、林峰、盧芳生、柴碧雲主演，國劇830呈現星辰大海。 文興精心準備了飯菜，但是李一鳴不明白為何文興對他這麼好。文興就承認原來自小就喜歡他，所以才跟他考埋同一間大學。 國劇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電視31。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關偉，不如我哋又睇下咧，各行各業啊，對於即係各個零售行業啊，對於派發電子消費券咧，對佢哋嘅幫助，佢哋點樣分析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港九電器商聯會嘅會長蒙德陽啊，蒙德陽你好， 係蒙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 係蒙德陽啊，不如我哋先分析一下咧一啲最新嘅銷貨數字啊，咁啊最新嘅零售業銷貨數額嘅數字咧，就係喺依個電器啊同其他未分類嘅耐用消費品嘅銷貨價值咧，2021年嘅全年係比起2020年嘅全年咧，係上升咗19%嘅噃。嗱，你不如講講咧，你哋個數字上係上升咗嘅，你哋自己個實際觀察係點樣咧？ 我哋睇啲行內嘅行業嘅資料分析到咧，就係、是、喺後半年嗰度嗰個增長就特別顯著咗嘅，所以喺成年尤其是喺第一次消費券派發嗰陣時，八月啦，同埋第二次10月咧，嗰度個增幅咧就個別嗰啲經銷商就有有啲係30% 嘅增長，比起一年前嘅嗰個業績。 咁即係咪話電子消費券呢個計劃對你哋電器嗰個零售方面係好大幫助？ 係啊，尤其是八月第一次出嘅時候，可能有啲新鮮感啦。咁 同埋嗰個疫情又開始緩和啦，咁啲人可以出翻街咧，咁就啲提人有啲消費者咧就有啲就算高價嘅消費品咧，佢哋可能一家人一人夾啲咁樣去購買嘅。 嗯哼， 所以係對一個嗰個銷情係有好有一個正面嘅增長嘅。 嗯。你的意思即係話有啲產品個價格可能係比較貴啲嘅，佢哋唔係一個人可以負擔得起，都可能會多咗買多咗，係咪咁嘅意思啊？ 喺度刺激咗佢哋去購買個購買慾咯，我諗係咪買多咗我就唔敢講，因為有時呢啲譬如電話嗰啲咧，又係好視乎嗰個電話係咪有新產品出啊嗰啲咁嘅因素嘅。 嗯，我想问咧，即系电子消费券咧，终究要揾一啲嘅营办商，你哋先至可以用到嘅，即系唔系就咁普通信用卡啊等等。咁其实你哋根据过去嘅经验咧，你哋嘅行业入边咧，有冇话因为咁样而增加咗一啲营运嘅成本？因为需要登记呢啲嘅营运商，可能要俾啲行政费咁样，有冇咁样嘅一啲意见啊？ 其實我哋呢行即係電器行咧，其實個個都已經自從嗰個有咗佢信用卡之後咧，咁其實都知道係有用呢啲消費係要比現金嘅唔係咁多㗎。係， 嗯， 所以就我哋其實好喺我諗大約十年前開始已經習慣咗呢個消費模式㗎啦。咁只不過係今次係多咗唔同嘅尤其是嗰隻交通都用到嗰隻卡咧，就咁嗰隻咧就特別顯著咁多咗。平時就好少，多數用信用卡多嘅。 嗯，即係對於你哋嚟講咧，用電子嘅方式派發消費券咧，對於你哋喺個營運上就唔會特別話增加咗好多嘅行政成本咁樣，係咪？ 大部分尤其是大型零售商咧，已經好耐之前已經準備曬呢啲咁嘅電子消費模式㗎啦。 嗯，係嗱，咁嚟緊咧就會有財政預算案啦。咁你哋自己又點樣睇？係派發電子消費券，你哋自己贊唔贊成咧？ 當然係贊成啦，希望佢能協助咗推動翻，當政府喺嗰個疫情改善嘅時候，或者放寬翻啲食肆嘅時候，可以再令到啲消費者可以刺激到佢哋去增加消費，尤其是因為季節性嘅產品又喺三四月開始嚟緊嘅啦，咁可能嗰度可以幫到我哋啦。 嗯，從一個一個零售商嘅角度咧，其實政府幾多月去派消費券咧，對你哋嘅幫助會最大啊！因為我睇到有一啲嘅議員咧，佢就倡議咧，你二月公布財政預算案，不如你盡快啦，你三月就派咧，就已經最好啦，因為呢個最能夠幫到咧喺疫情之下受打擊嘅零售行業。咁除咗係即係越快越好之外，譬如如果睇翻你哋嗰個嘅即係旺淡季嘅月份。边个月对你哋会比较有帮助呢？你哋觉得？ 譬如因为香港开始潮湿啊，咁啲抽湿机啊，或者风扇啊、冷气咧，就喺三四月一路陆陆续续咁开始要即系我哋嘅销售嘅季节嚟噶啦。咁如果喺嗰方面配合到咧，当然好啦。咁但系最重要都系其实就系需要到放宽翻嗰啲限聚啦。咁因為而家好多時候啲商場因為六點鐘啲酒樓冇客到嘅時候咧，咁其實影響埋其他門市嘅銷情嘅。 嗯，好啊，多謝。 呢方面就要睇睇嗰個佢哋一定配合到嗰啲時間咯。如果你派咗消費券，你仍然係限制，都係出唔到去嘅話，係冇乜意思咯。 冇錯。 好多謝曬你，係蒙德陽先生。蒙德陽咧係港九電器商聯會嘅會長嚟嘅。咁不過當然即係關委究竟嘅限制或者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咧會係點咧？呢、這個最主要都我諗政府都要考慮嗰個疫情嘅情況 啦。係啊，但係如果睇根據過去幾日嗰個疫情情況咧，就我相信真係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放宽到。 嗯，1872311，大家又点睇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嘅另外一个行业就系、是、九龙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嘅理事长刘克斌嘅。刘克斌你好。 系你好， 生 好。 嗱，阿斌嗱，同样咧，不如先讲一讲嗰个数据啦吓，因为如果根据翻最新个销货嘅数据咧，喺珠宝首饰、钟表同埋名贵礼品咧，二零二一年嘅全年数据咧，比起2020年嘅全年嘅销货数据咧，系上升咗27.3%嘅。呢个系讲紧咧，就系按照嗰个销货价值嘅临时嘅估计数字。点睇呢个数字啊？ 这个都是过去一年，即是2021年的，即是那个消费对比2020年的消费啦。 因 为大家都记得啦，两年之前呢开始大家面对这个疫情啦，即是那个整个消费市道呢，即是都大受打击的。咁一路到慢慢，即是消费者好，市民好，慢慢面对到这个疫情啦。咁去到2021年开始呢，慢慢即係嗰啲消费嘅信念呢又返返嚟啦，咁都要出街㗎，咁所以2021年嘅普遍嘅零售或者我哋呢个行业呢都係相对比2020年係高嘅，咁主要係一个即係低基数嘅影响㗎啫。 即係純粹係因為個基數低，但係就如果要追翻咧，即係2018年或者之前嘅數字咧，就仲未達到嘅。 尤其是我哋呢個行業，我相信都幾難追翻到2018年之前嘅數噶啦。因為喺我哋呢個行業咧，大體上咧有一半嘅生意咧來自遊客嘅。咁而家即係封關啦，咁起碼呢個遊客嘅數字咧，都冇咗啦，咁所以你諗住點樣做啊？都係做到之前嘅50% 嘅啫。 你講嗰個都係嘅，因為如果就算根據政府嘅數字咧，2021年嘅全年合計咧，零售業嘅總銷貨價值增長咧係8.1%。咁但係由於旅遊業係維持停頓啦，所以咧個數字比較喺2018年嘅衰退前咧，都係低咗咧27.2%。即係話其實如果劉克斌，即係你哋嘅行業嚟睇，最重要就係幾時可以恢復翻旅客嚟香港，这个才是对你们的复苏是最关键，是不是？ 没错啦，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呢，在过去一年呢，我们都致力呢就即刺激本地消费者对这个行业购买的一些意欲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出不到国去不到旅行，即是那个消费能力呢，我们都希望留在香港，所以在行业之间呢都是致力联络返本地的消费者，希望刺激得到他们在珠宝首饰方面的购买用的。 咁你们用的方法是不是提供一些优惠的价格给客人，令到他们的购买欲增加呢？ 其实呢就这个方法呢已经用了两年的啦。咁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即係幾極端嘅一個手法啦。咁而家因為呢就好多消費者都出街嘅意欲都低咗啦。咁所以呢即係一般嘅營業員呢都係用佢哋即係個人嘅聯絡方法啦，即係介紹一啲新嘅款式啊，或者一啲個人嘅喜好啊，去聯絡嗰啲顧客。咁希望啲顧客呢就可以即係透過個人嘅關係啦，嚟到個店去睇嘢啦，去揀貨啦，去幫襯啦，咁即係透過呢啲咁嘅即係亂銷售嘅手段啦。 你哋嘅貨品咧，始終個價值比較高啦，同埋亦都唔係屬於一個必需品啦。咁你哋嘅觀察啊，電子消費券對於你哋嘅影響係有幾大咧？ 喺我哋呢個行業嚟計咧，一般都覺得係呢個唔係必須㗎啦。咁但係咧，我哋喺發消費券之前嘅幾個月咧，我哋喺行業之間咧，我哋嘅討論咧，即係都覺得對我哋呢個行業幫助不大嘅。咁但係咧，去到咧舊年八月份啦，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即係發出咧，咁我哋咧就即係體察得到咧，就刺激到一啲即係比較即係中低消費嘅生意咧，係出到嚟嘅。所謂中低消費咧，即係介乎每一單咧，譬如5000啊至10000之間咁。咁我哋都發覺咧，好多就係買嚟自己用啊， 送禮啊，咁即係我哋都見到嘅，即係尤其是一個 family 一個家庭，咁佢譬如有三四張八達通，咁佢可以夾埋一齊咧，即係買一件至七八千啊，或者接近一萬蚊嘅首飾啊，咁送俾啲屋企人啊，咁即係我哋見到依啲嘅情況係多咗嘅，咁所以令到咧，我哋八月份咧行業咧整體嚟計咧都比七月啊六月嗰啲平均數咧係多咗15% 以上嘅。 嗯，所以因此你哋亦都係咪都希望政府繼續派發呢個電子消費券啊？ 喺即係客觀嘅情況嚟計咧，我哋都希望政府係繼續發呢、這個電子消費券啦。我相信唔係話單止對我哋呢個行業咧，我相信對整體嘅零售行業咧，都應該係絕對有幫助嘅。 但如果睇翻咧，究竟會係一啲比較大嘅珠寶行咧，係受惠於電子消費券啦，定係細行都可以受惠到啊？ 如果以我哋商会咧，即係调查个会员嘅一啲嘅情况咧，呢、這个消费券嘅作用咧，就係、是、不管你係大嘅连锁店或者一啲好民生区嘅珠宝店咧、其实都有帮助嘅、因为佢购买嗰、那个即係动机嘅原因啊，都係即係要出嚟买嘢，买一啲轻可嘅首饰送俾屋企人， 都 係 表达 一 个心意，好清晰，多谢你。 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最低，市区气温介乎13-16°C，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今晚至到明早，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5°C，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乘搭渡轮的朋友啦，富裕小轮啦，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咧，继续都是沙罗湾嘅，就不停大澳啊。咁乘搭渡轮的朋友，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都是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咧。港岛入口只系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啦，而家交通好翻啲噶啦，咁啊只系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咧，都系交通回复正常。和宜合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邓兆坚男女童军中心咧，一段都系车多。食安仔提提你啦。出街食饭嘅时候咧，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噶。咁啊，最后祝大家多一次咧，路路畅通，身体健康。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关伟啊，呢次咧，俾我哋请嚟一啲立法会嘅新议员啦，同我哋讲讲咧，佢哋对于财政预算案嘅期望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嚟自民建联嘅颜文宇。颜文宇你好， 系颜文宇。 系咯， 系颜文宇啊！而家听得清楚啦，新年进步，身体健康。首先咧，不如讲一讲啦，财政预算案。留意到咧，之前咧，民建联亦都有一啲嘅建议出咗嚟嘅，其中一个就系、是、都系消费券嗰方面嘅建议啦。你哋个建议嘅金额系点样啊？ 我哋嘅金额咧就系、是、唔好少过上次啦。我哋希望即系财爷，因为其实睇翻上一次嗰个电子消费券咧。对于嗰个刺激经济 刺激消費咧，的確係有一啲嘅作用嘅。咁大家都知道最近疫情又即係越嚟越嚴重啦，市面亦都相當平靜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財政預算案都可以再推多一次電子消費券，去振一振經濟，補一補就業。 嗯，但除了电子消费券之外，即是都有不少政党都是这样提啦。你们自己还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呢，是可以减轻到市民的负担的呢？ 我们呢重点都有几个的。其中一个呢就是那个外佣开支扣税额。因为其实在疫情期间大家听到很多关于外佣的新闻，无论是那个严重短缺啦，又或者是那个的人工高了很多啦，加上亦都很难去请到外佣，加上咧喺疫情期间咧，其实大家可能成日都会觉得外佣系一啲中产家庭、富裕家庭先会请嘅，咁但系疫情期间系多咗好多嘅基层家庭咧都要请，原因系因为好多嘅小朋友要留咗屋企啦，有啲长者唔可以去日间护理中心留咗屋企啦，咁所以对于外佣嗰个需求同埋对于外佣嘅开支咧，的确系加咗好多，咁所以喺财政预算，我哋希望系可以设立一个外佣开支扣税额，去帮一帮佢哋。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其实都讲咗几年嘅啦，就系、是、嗰个失业嘅援助金。因为大家睇到疫情咧，的确系好多人开工不足，甚至乎即系有一啲打散工，譬如餐饮业，好多都系疫情期间而家被逼冇工翻。咁呢一段时间，我哋好希望政府帮一帮佢哋，系做一个咧，唔多过六个月，每个月6000元嘅失业援助金，系帮佢哋咧系可以即系共度时间。因为你叫佢申请失业综援，其实有好多嘅问题。过往我哋听嘅，譬如综援系成个家庭计嘅，点可以叫到自己嘅父母唔好攞长者生活津贴，同嗰、那个即系屋企人一齐去攞综援咧？咁所以实质有好多呢啲技术问题。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都系谂一下，系设立一个特事特办嘅临时嘅失业援助金咯。 嗯，咁至于嗰、那个正话你讲嗰个外佣开支嗰个扣税额咧，嗰、那个标准点样定咧？即系以边个人工比较啱咧？ 我哋就跟翻外佣嗰个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嗰个嚟 计，系啦，佢用嗰个嚟计。咁、我哋希望即、就、系、是。咁係一個標準啦，每年政府你都根據嚇唔、同嘅指數去調整外佣嗰個最低工資額噶嘛，咁、用翻嗰個嚟計一個開支扣税額，去俾翻我哋香港市民咧，我哋覺得合理啲咯。 不過顏文宇可能對於一啲嘅市民嚟講咧，而家佢哋最關注就係幾時可以請到外佣過嚟香港。係咯，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建議或者睇法啦？ 呢方面咧，其實你就同財爺就冇乜關係嘅， 係啦， 主要我哋就調翻轉咧，我哋請咗勞福局去諗咗好多，係咪可以諗下點樣善用本地嘅家庭用工啦？因為其實我哋過往喺僱員再培訓局度都投資咗好大嘅資源同力度，去培養咗唔少譬如家務助理啊等等。咁、但係你話係唔係可以完全取代外佣呢？咁肯定唔係嘅，因為本地佣工係唔可以過夜㗎嘛， 冇錯， 亦都好少人會過夜嘛。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冇幫助？我又覺得唔會嘅，即係起碼都可以日間度幫到一啲家庭手去照顧小朋友、照顧長者。咁所以我個問題喺邊呢？就係我哋之前都同勞福局講，你係咪可以去資助我哋有需要嘅家庭，或者而家排緊外佣嘅家庭？去請本地傭工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當然再重申一次，不能完全去取代外傭，但係喺疫症而家非常時期，好多外傭喺外地唔可以嚟到香港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適切嘅解決方法咯。 不過喺個薪金上面，本地嘅家務助理嘅薪金就即係明顯會係高過外傭好多嘅。 係啊，所以我剛才講就係我哋同勞福局都傾，係咪可以有一啲嘅資助？因為你其實都係。调返转你係帮緊一啲有需要家庭去请到一个好帮手去照顾家庭。另一方面你亦都係做佢一个保就业嘅工作。你资助緊佢本地嘅佣工嚟㗎嘛。嗰啲都係我哋香港嘅一啲劳动力嚟㗎嘛。咁所以其实喺整个嘅劳工政策度呢，我觉得呢个可取㗎。 失业援助金你哋觉得即係政府始终最大嘅疑虑喺边度呢？ 听我局长讲好多次，就成日都会话，即系世界上冇一啲失业嘅援助制度咧，系冇资产审查嘅，系冇一个嘅保险制度。的确系，咁但系咧，第一我要强调嘅呢一个系一个 特事特辦疫情期間的措施。第二呢，局長都應該要展開一個長一點的研究，究竟怎樣可以做到失業援助金。我曾經提過另一個建議，就是將現在在職家庭津貼的工時要求呢是降到零。咁即係話呢，如果個家庭係失業嘅話都可以攞，但在職家庭津貼呢係有一個嘅資產審查喺度，都可以確保呢公帑係用得其所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提咗唔同嘅方案，關鍵就係政府點樣去選擇同落實囉。 最後你點咗首歌俾市民聽喎，係邊首啊？ 同步過冬，因為大家都知而家疫情越嚟越嚴重，希望香港市民都可以有多啲嘅正能量，一齊應對疫情，令到呢疫情係盡快消散。 嗯、 好，多谢晒你颜文宇倾到呢一度啊！ 啊，多谢你。 这首歌是叫做《香港心》的，我们先听一节六点半的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太湖山庄下午六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政府目标是在明早上大约九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政府将在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十一点之前接受检测。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上个月十九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太湖山庄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亦都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发言人话，由于太湖山庄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在区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的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政府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本港新增1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2宗源头未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个案分布多区，包括居住在西营盘玉明阁、在荔枝角翻工的人士。大坑东村东门楼两个不同座向不同楼层的单位住户。红磡时盛大厦同埋芜湖街裕新大厦，同埋长沙湾丽翠苑丽堂阁三座，涉及 Delta 病毒株嘅分别系住喺太和村翠和楼，而喺蓝田翻工；另一名系住喺油塘村桂堂楼，喺柴湾翻工嘅人士。在102宗本地个案中，9宗涉及 L452R 病毒株，大部分患者在彩云村居住，81宗涉及 N501Y 病毒株，其余12宗是有待病毒基因分析。赤柱监狱有10名在囚人士因非法膳食供应问题发生打斗，被惩教人员用胡椒喷剂制服。事件中，一名惩教人员同一名在囚人士分别手部和眼部受伤，无需送院，涉事的人现在正是被隔离调查。处方的打击行动仍在进行，并对多名在囚人士采取纪律检控。惩教署说，情报显示连串行动成功截断厨房向外供应非法膳食的计划，但亦都引起部分在囚人士不满，今日未能够取得非法膳食供应，并在朝早九点同曾经承诺供应非法膳食的在囚人士在饭堂内发生打斗。双方在支援人员到场之后仍然继续打斗，经多次警告无效，惩教处人员使用胡椒喷剂将涉事人士制服。 旺角广东道村乡烧味同卤味店因为在露天地方清洗和储存设备和用具，两次违反食物业规例，被食环署署长暂时吊销牌照14日，由今日至到2月14号需要暂停营业。食环署发言人话，有关店铺经营者因为违例事项，去年9月同11月两次被法庭定罪，共罚款4100元。署方根据违例记分制记下持牌人15分，店铺因此要停牌。署方话，有关店铺经营者去年3月同7月亦都因为相同的违例事项，两次被法庭定罪，共罚款4500元，被记低15分，去年9月被暂时吊销牌照7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日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至16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今晚至听朝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日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关伟喺度噶。大家对于新一年嘅财政预算案啊，有啲乜嘢嘅期望咧？又或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讲你一啲嘅新年祝愿噶噃。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咧，关伟，我哋有位听众啊，梁小姐喺度啊，梁小姐你好， 系啊，你好啊， 你好，新年进步， 系啊 ，PayMe 咧系咪可以悭翻啲行政费咧？咁即係講消費券嗰度，如果真係會再派，咁嗰、那個 係梁小姐 係。 啊，梁小姐的电话信号是不是有些问题？我们不如一间看看可不可以再找回梁小姐和我们谈、我想梁小姐主要就是说，如果再派电子消费券的时候有些什么的储值支付的工具呢可以选择、其实刚才梁小姐提到那个的就是营办商呢之前也都有一些人士去到提过的。 过 但是如果以行政费来讲呢，无论你是即是给哪一个的营运商啦、其實你都要俾行政費佢嘅喎， 冇錯啊。不過當然佢可能覺得佢自己用開方便，佢就建議增加呢一個咁樣嘅營辦商落去啦。咁、但係正話好似有位講者都講過嘅，佢覺得可能有啲營辦商佢做得唔係咁理想嘅咧，佢係咪可以喺度調整一下咧？咁其實呢個政府都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頭先即係亦都有提過啦，乜嘢叫做表現唔係咁理想咧？就其中一個剛才我哋嘅嘉賓啊，就係、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前副會長梁偉峰咧，佢覺得咧都可以用今次喺電子消費券嗰個嘅登記嘅人數咧，作為其中一個嘅比對嘅。咁、但係當然即係登記人數嘅多與少咧，都可能有幾個嘅因素去考量啦。嗱、第一就係佢本身咧，究竟方唔方便去登記啦？第二就係佢使用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有一啲繁瑣嘅程序先至能夠理解到嘅咧、尤其是本身可能有一啲唔算係特別普遍嘅電子支付工具咧，或者係電子錢包咧，咁、市民要去適應嘅時候咧，都要花一啲嘅時間啦，同埋可能亦都有一啲嘅考慮。就 就是嗱，我而家开咗电子钱包，我就净系咧收你呢个电子消费券嘅啫。咁、但系我用完你呢个电子消费券之后，其实又会唔会变咗我系要好睇住个数额啊？点样去使用？譬如你个电子消费券入咗即系2000蚊落去嘅时候，咦？咁我系唔系超过咗2000蚊嘅嘢我就买唔到咧？我点样先可以用尽啊？一分一毫嘅电子消费券咧，可能有一啲嘅人士又系咁样考量嘅噃。揾翻阿梁小姐翻嚟啊，梁小姐。 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我觉得个银码应该系一万都有8000啦，因为疫情第五波咧，一月开始啦，到二月尾先都唔知道会唔会继续啦。同埋我觉得佢可以即系这个电子消费券是好啲嘅，因为咧街市咧以前都未有嘅，而家都可以用到咯。 多咗电子支付啊，我哋嘅自己嘅留意到系咪 啊？系啊系啊，同埋都系好嘅，即系唔需要攞用嗰啲碎纸啊，或者系整污糟只手啦，钱都好污糟嘅都系。加上疫情咁仲有咧，我想讲咧我妈妈咧就因为十月过咗身啦，咁佢。上年嗰個八達通咧，佢咪分期俾我佢嘅，咁佢第一輪我哋譬如十月頭攞咗啦，跟住九月頭攞咗，跟住十一月第二期咧，佢又唔俾我哋喎，因為話但我就覺得唔好，唔係好感覺唔好良好咯。你係 suppose 係俾咗出嚟噶啦嘛，2000蚊，咁你只不過你分期俾佢，咁嗰啲係應該撥入去嘅遺產咯，而唔係。唔係去，因為我係去委託人咧，受委人啦，咁佢見咗又要追翻我，攞翻啲錢咯，咁即係屈政府唔會係因為依幾千蚊嚟去追一個即係過咗身嘅人，我覺得唔好啦感覺，咁希望政府咧要考慮下呢一個方面放寬翻啦。 好多謝曬梁小姐嘅意見，不過關於頭先梁小姐講到嗰一點咧，都涉及到。嗰個電子消費券嘅發放嘅模式嘅，嗱，因為就係有一個分期嘅情況啦，咁依個即係其他嗰啲嘅電子支付工具就分兩次啦，咁究竟係分期去俾啲市民會好啲啊，定係咧一次過俾曬市民會好啲咧？如果你講係提振經濟嘅作用，咁如果你一次過有啲人會覺得咁，我都係個一次過用曬嗰5000蚊啫，你分開嚟俾同我一次過俾，係咪真係有咁大差別咧？但係可能有另一啲人就覺得，如果我分期俾嘅時候，可能我分分鐘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我會係即係去到買多啲嘢，我自己補貼多啲啦咁樣。咁究竟啊，即系边样方式会好啲咧？ 我个感觉咧就系正话，好似你个讲法咁样，就系如果你一次过俾我咧，我可能买啲嘢系贵啲都得嘅。但系如果系分期俾咧，你冇理由每一次都贴钱落去嚟买嘢噶嘛。咁所以你可能每一次使嗰啲笔钱嘅时候，你会就住咯。即系譬如举个例，你用八达通，咁你分2000、2000，然后1000，咁最后嗰期得翻1000嘅时候，你觉得咦？我唔知買咩嘢，可能係平常去消費去呢個超級市場買嘢，咁你就當使咗佢就算，咁變咗我唔知喺提振經濟嗰方面係咪幫助咁大咯，係 不過關偉即係換轉你一個角度，如果你去超市買嘢咧，你用咗個電子消費券咧，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因此而買多啲嘢咧？ 係啊，呢個我試過啦，我第一次發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就係啦。平時可能我買200-300蚊，但係第一次買嘅時候覺得咦有好多錢喺個户口度啊，買500-600蚊都冇所謂，終於買咗1000蚊出嚟，咁呢個係會刺激到你嗰個消費意欲嘅。 好，1872-31，大家有啲咩意見？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咧另一位嘅新议员啊，嚟自自由党嘅李振强啊，李振强你好， 李振强，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 系你好， 你好，系新年进步， 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先啦，反复不侵， 好，身体健康呢个最紧要。嗱，你哋有啲乜嘢嘅预算案嘅主要建议啊？ 其實我哋預算案最主要有幾樣建議嘅，即係包括係派發都係消費券嘅。首先希望就係、是、係、 嗯、 啦，即、 嗯、 係、就是、我哋就黨首先就希望5000蚊到10000蚊嘅消費券啦，即、 嗯、 係、就是、視乎翻即係政府嗰個嘅財政能力去到邊咧，依個第一樣嘢啦。記得頭先都聽到你哋即係主持講嘅幾點嘅，不過我哋自由黨就覺得消費券嘅模式嘅派發咧，分期付款咧就可以提振經濟會嘅效用會比較大啲嘅。 你覺得大啲 咯？原因就主要原因，因为好多时咧，往往咧，你譬如你有1000蚊，甚至2000蚊到咧，你往往使嘅数目咧， 使多咗 1000，系啦，冇错啦，呢样嘢就会有个加成嘅效用，而呢个加成效用咧，就正正就系、是、喂。即係政府出雞，我哋出豉油、都可以提振到個經濟效果啦。係啦，第一樣嘢。第一樣嘢其實我哋嗰個建議就希望，即係政府今次嘅大家都知道喺疫情呢兩年嘅陰霾底下，我哋好多嘅中產嘅市民，甚至呢啲嘅低產市民都受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困擾，即係嘅特別係財政上，希望喺紓困嘅措施上咧都可以做到更多，譬如喺退稅方面啦。喺一啲嘅应减则减嘅一啲政府嘅费用方面啦，都可以减到俾我哋咯。系啊，呢就我哋自由党嘅一啲嘅意见啦。 嗱，你讲嘅应减则减咧嘅费用咧，包括边方面咧？譬如以往咧，政府通常系譬如商业登记费啊嗰啲咧，都会有啲宽免嘅。你哋仲有冇啲乜嘢嘅即系新嘅建议啊？ 嗱，我哋新嘅建議包括就係，譬如一啲嘅短期租約啦，譬如一啲嘅政府嘅設施裏面嘅一啲嘅租金啦，譬如一啲嘅商場裏面嘅一啲嘅亦都係啲租金等等啦，即係希望佢可以減到，而呢啲嘅租金嘅優惠減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可以帶受惠到俾一啲嘅市民嘅，租緊啦，譬如科學園啦。譬如一啲嘅圖書館啊、歷史博物館啊，依啲等等嘅裏面啲食肆嗰啲嘅租金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嗰啲嘅餐廳啊，或者等等嗰啲排污費啊、水費啊等等，都希望可以減到嘅。咁其實希望啊，其實喺經濟嘅帶動之下，我哋到最後其實受惠嘅亦都係我哋嘅普羅大眾嘅市民嘅。 但你頭先所講咧，商場嘅租金咧，似乎你係講緊喺政府嘅管理嘅設施下邊，入邊嗰啲嘅即係商鋪喎，係咪啊？ 冇錯，呢個係希望政府可以一個帶頭作用，跟住就如果可以話一啲私人嘅一啲嘅機構啦，譬如啲發展商啊，或者一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啊，都可以一起參與嘅。 但係 希望 但係政府核下嘅管理設施嘅商鋪其實唔係咁多嘅啫喎，譬如你頭先所提到博物館入邊咧，餐飲同埋佢可能零售咧，都係只係得最多一兩檔咁樣嘅啫喎。 其實你唔好睇少呢啲啊，其實。无论是街市又好，无论是一些嘅头先我讲的一啲嘅商场或者是一啲嘅博物馆、康文署辖下嗰啲，仲系有啲嘅码头管，即系一啲嘅短期租约嗰啲，包括一啲嘅中地啦，包括一啲嘅我哋做一啲嘅运输嘅物流作业嗰啲嘅租约等等咧，都其实牵涉嘅成本都好大嘅，其实系啊，所以如果悭到嘅话咧，基本上即系山大斩埋就系柴，咁希望都可以帮助到一啲嘅中小微企嘅营运噶。 你哋都期望即系透过政府咧，如果去率先系减咗佢嘅租金咧，可以带动私人嘅地产商咧都可以减佢嘅租金啊。但系都似乎咧，即系睇翻过去啦，唔少嘅零售业界都话咧，即系不断有同啲地产商去到倾咧，去减租金咧，似乎个成效都麻麻。你哋觉得究竟政府有冇啲乜嘢系可以做到帮到呢啲嘅零售商咧？ 其實即係主要嚟講，都係靠翻一啲嘅政策上嘅，譬如一啲嘅減税啊，或者差餉啊嗰啲嘅支援嘅。咁譬如佢啲一啲嘅成本上，頭先你講嗰個嘅商業登記證啊等等嘅，都希望係幫到佢嘅。不過即係主要嘅發展商嚟講，我哋都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睇出翻而家嗰個嘅疫情嗰個情況下，因為其實。鋪租呢樣嘢，即係始終我哋都希望我哋尊重翻合約精神，打俾佢精神係一個嘅比較靈活有彈性嘅，希望佢哋可以喂減住先，咁佢可以下一年下一期嘅一個嘅合約嗰度，如果生意經濟好轉嘅，又通翻關嘅，咁我哋覺得自然加翻係一個正常嘅，係啦，就係咁啦。 是另外你剛才提到呢就是一些、退稅退差饷的一些建议、你們呢就建议是向納稅人退還薪俸税是8%、上限是20000、其實這個數額是怎樣定的、 其實這個基本上就是根據以往的我們一貫的第一我們的財政 知，即係有以往都做過幾次嘅呢個嘅退稅嘅形式。咁呢個退稅形式咧，就牽涉到嗰個嘅收入嘅中位數以上嘅一扎人嘅。咁呢個受惠嘅人數咧係最多同埋最廣嘅，所以我哋希望亦都係幫助到一啲嘅中產嘅家庭，特別佢哋而家疫情嘅情況下咧，你見到其實佢哋嗰個嘅支出係特別即係增加咗嘅，無論喺購買電腦嘅設備啊，請外佣姐姐啊。或者甚至是一些交通工具上油费上其实都希望可以补贴到他们的。 公共交通费呢你们是不是都有些建议呢 是啦在公共交通费那里你都知道上年里面呢就是政府呢都刚刚取消了那个的400元的补贴那个的三分一的补贴那样东西。那其实现在这样东西我们都希望它可以延续下去的是啊乘搭公共交通具希望鼓励更多的市民可以外出那也都可以带动到的消费。 好嗱，咁啊，李振强，新年亦都请你咧点咗首歌喎，你点咗首咩歌？ 我点咗首《庞的启示》。 点解咧？ 其实《庞的启示》嘅歌词里边咧，其实里边都讲紧翻我哋自己，我哋嘅身处嘅环境，都系可能喺唔同嘅疫情啊，同埋包括喺社会嘅气氛种种嘅阴霾底下，我都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即系大家都可以齐心协力，一齐冲出呢个困境，等我哋个经济可以复苏。早日可以通关，回复翻我哋正常嘅一啲嘅生活嘅。 好多谢晒你，李振强议员。 多谢李振强。 沙中旁，长烟路茫茫，长烟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蚌，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关为我哋又请嚟另外嘅一位新议员啊，就系、是、香港新方向嘅议员张欣宇啊，张欣宇你好， 张欣宇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系新年进步，系 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啊，大家 好。 首先讲讲吓，你对于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嘅主要建议啊？ 哦，其实咧，我谂过而家。 在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財政預算案咧主要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都係緩衝翻呢個疫情對我哋香港社會同埋呢個民生嘅影響啦。咁同埋咧，亦都要開始為呢個疫情之後嘅經濟復甦咧係做定一個準備。咁尤其係今次我哋喺受到啲 Omicron 嘅衝擊之下咧，咁其實無論係本地嘅好多餐飲啊，或者係好多嘅一啲行業，再加上即係普通嘅市民，其實都受到好大影響嘅。所以點樣去刺激翻個消費啦？同埋幫補到一啲而家受衝擊比較大嘅一啲行業咧，我覺得係個重中之重啦。 幫行業嗰方面咧，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議咧？因為我見到其中一個方向都係講緊話派消費券或者係現金啦。但係你哋個金額咧就都好大，10,000元， 冇錯。 點樣嚟定嘅咧？ 其實消費券咧，我哋覺得係係一個好嘅方向嘅。咁首先咧，其實呢兩年咧睇得好清楚啦。其實香港即係呢樣都算係呢個城市嘅優勢咧，係比較藏富於民嘅。咁見得到我哋係有好大一個本地嘅消費嘅潛力啦。如果我哋可以即係以往咧，每一年咁多香港人都係去旅行啦，去其他地方，去日本啊、台灣啊、歐美啊。咁當我哋而家冇得去其他地方嗰陣時咧，將呢個消費留喺本地咧，係好大程度上可以彌補翻而家喺旅遊業一個冰封嘅影響啦。亦都係。你見到呢一兩年係多咗啲本地嘅一啲小牌子啊，一啲小商家，咁啊，同埋上一年消費券咧派出嚟之後咧，咁嗰個效果係明顯啊，個市場嘅反應咧係明顯好過你派現金嘅，所以我覺得消費券呢樣嘢咧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方向啦。咁佢真係可以刺激到我哋市場嘅一個消費啦。咁至於金額嚟講咧，咁其實上年5,000元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一個數字啦。咁我諗今年大約喺嗰個之前我哋派過現金係10,000元，咁而家上年係5,000元，大約呢個 range 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合理同埋適宜嘅一個數字啦。 似乎咧大家都對於派發消費券咧有相當之大嘅期望喎。但系你哋觉得套用翻上次咧，系分期派发好啲啊，定系一次过俾晒会好啲咧？ 其实都应该系分期派发会比较好啲嘅。咁呢个就系其实都系俾咗大家更加多嘅时间，有个灵活性啦。咁同埋亦都系可以即系令到嗰个 impact 啦，嗰个效果咧系可以更加延续少少咯。 另外咧，其實你哋都提咗其他啲嘅建議啦，譬如係支援一啲受到疫情影響嘅市民啊，咁樣，咁嗰度又有啲乜嘢具體建議可以幫到佢哋咧？ 咁其實有幾方面啦，一方面其實我哋嘅重心都係擺喺中產同埋基層方面啦。一方面就對於中產嚟講咧，咁其實一啲即本身提高嗰個免稅額啦，一啲退稅嘅安排啦，尤其係對一啲可能即包括我自己都係啦，咁即有養育小朋友嘅家長啦，呢幾年都捱到好辛苦嘅。咁喺子女免稅額方面咧，我哋都有提議係可以有個提升同埋增加啦。咁另一方面咧，喺嗰個幫助嗰個受影響嘅企業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係除咗個抗疫基金啦。其实当然啦，这个其实政府都已经提出啦，咁都接受咗。其实会再提出一个新一轮嘅呢个抗疫基金啦，同埋个重点都会摆喺直接去帮翻前线嘅雇员，一啲前线嘅员工方面，而不是即系可能有个调整。以前可能帮雇主系比较多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认为咧喺呢个时势之下咧，其实都应该系有一个共度难关一个方向啦。咁同埋即系应该有翻一啲失业嘅援助金啦，去翻或者系再向一啲雇员提供一啲低息嘅失业贷款，咁啊令到大家系可以即係一啲受衝擊比較大嘅一啲行業啊，一啲個人咧係可以有，總之係可以有啲幫補咧，係渡過呢個難關啦。 你剛才提到咧，即係有子女嘅家庭啦，其實除咗係子女免稅額之外咧，你哋仲有冇啲乜嘢嘅？揾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議咧，係可以幫到呢啲家長嘅？ 其實子女免稅額係其中一個比較有效果嘅一個方法啦，尤其對於中產家庭嚟講啦。咁對於一啲更加基層啲嘅家庭啦，咁其實我哋都認為咧係可以喺本年度咧，即係考慮到今年嘅疫情嘅情況，咁都可以有翻一啲一次性嘅津貼，係支援翻，因為呢個疫情啦，需要喺網上上課啦，為啲小朋友去增加啲電子設備嘅一啲相關嘅開支咯。 例如咧，因为之前其实政府都有俾到一啲嘅津贴啲学生噶啦， 係之前有個恆，即係已經開始恆常化有一個如果冇記錯應該係2500蚊嘅一個學生津貼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哋提議喺今年咧，其實應該可以即係有啲即係再有一個一次性嘅一個額外嘅，可能大約都係2000-3000蚊。咁啱好呢個金額咧，就可以幫到一啲基層嘅小朋友家庭啦，去添置翻一啲需要上網課嘅一啲設備啦。 嗯，其實你睇其實各個嘅即係唔同嘅一啲 NGO 啊，或者一啲機構啦，喺疫情期間咧都有幫啲小朋友咧去，譬如可能捐贈一啲嘅電子設備啊，各方面咁樣嘅。你覺得喺呢方面嘅支援，政府仲可以做啲乜咧？因為有機構都幫緊佢哋噶啦嚇。 咁其實呢個就係、是、其實政府同埋民間咧，其實互相之間都係可以有一個配合嘅，就冇話咧一定係某個機構做曬，或者係做咗就唔使再補充咁樣係啦。 嗯，即係再幫多啲喺呢方面嚇。 係啊係啊，咁同埋有啲亦都即係除咗係買啲設備啦，咁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個係真係喺而家發生緊啊嘛。其實有啲家長佢甚至乎係需要去請假去攞假去睇住可能小朋友即係因為翻唔到學，或者係翻之前翻學都係半日班，咁令到個家庭嘅收入都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對一啲養育小朋友嘅家庭咧，有啲多啲嘅支援同埋補充咧。即系而家都系社会上比较需要嘅一样嘢咯。 好，张欣宇，你要点一首歌同我哋介绍下好冇？ 好啊，咁其实但系当然都系你哋俾我的歌单啦。咁我就拣咗呢个四喜临门喜迎春啊。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即系可能我哋呢个80年代嘅呢一代人啦。咁当时即系Twins Boys 都系我哋细嗰阵时嘅偶像啦。咁所以呢首歌都印象深刻嘅，系啦。 好多谢晒张欣宇嘅， 唔该晒张欣宇。 人赵卫东话：春节加冬奥系双喜临门，好事成双。佢喺记者会表示，2008年北京曾经向世界呈现咗一场无与伦比嘅奥运会。14年后，喺全球疫情背景下，全世界喺北京冬奥会上嘅相聚显得尤为珍贵同温暖。中国人一向信守承诺，经过6年多全力以赴嘅筹备，中方将北京冬奥会当成一份礼物，希望同全世界嘅客人共同分享。谢卫东又话，所有场馆嘅制冰造雪、场地塑形工作都已经完成，计时计分系统准备妥当，各代表团、运动员正在积极准备适应性训练。酒店、餐饮、医疗、卫生、交通保障、志愿者服务等工作亦都正有序运行。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寒冷的天气，同时一度广阔云带为华南带嚟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16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今晚至明朝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10%，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气候喺度同大家拜个年先， 我陈家俊恭祝大家大吉大利， 我郑瑞文祝大家一团和气， 我胡世杰就祝各位乜嘢时候都开开心心， 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关伟人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又讲一讲，就系有关于咧仓鼠嘅情况啦吓。因为较早之前咧，就系有仓鼠咧验出系有 Delta 病毒嘅，咁啊亦都怀疑咧系可能造成传播啦。咁所以咧就政府系自1月18日起咧就要系全港售卖仓鼠嘅宠物店咧停止营业嘅。咁较早之前啦，就系政府渔护处就宣布咧，就系1月30日开始啊，呢啲嘅大部分嘅售卖仓鼠嘅宠物店咧，系可以恢复营业。留意到咧，有传媒报道啦，就话喺呢啲嘅仓鼠店复业之后咧，似乎都唔少人会去买粮啊等等嘅用具吓、即系都仲系有翻一个需求喺度。 嗰啲可能係之前佢哋養開嗰啲倉鼠嘅人咧，就唔係應該唔係嗰次1月18日之前發生嗰個 Delta 病毒嗰度嗰啲人已經有嘅倉鼠嚟噶。 啊，系啊，当然即系有唔少人就会去宠物店嗰度咧，要买翻一啲嘅宠物粮食啊，同埋相关用品嘅销售啦吓。咁、但系今次嘅事件又会唔会减低咗大众对于系购买呢啲嘅即系小动物啊，即系仓鼠啊呢一类嘅小动物嘅意欲咧，同埋养佢哋嘅意欲咧？而另一方面啊，对于行业嚟到讲啊，今次嘅影响又会系点样咧？1872311，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宠物业商会嘅会长李国威嘅。李国威你好， 系李生， 你好，你好，系两位主持 人，你好。嗱，全港嘅可以售卖仓鼠嘅宠物店咧，1月30日起已经系恢复营业噶啦。暂时按你睇全行嘅情况啊，系咪大部分或者系全部呢啲嘅宠物店咧，都系已经恢复翻营业咧？ 有少部分咧喺嗰个环境测试咧系未通过嘅，咁就有少部分系未开嘅，咁大部分咧应该系开咗嘅。 大概占几多成而家系开翻嘅？ 以我所知，如果未开得嘅，应该系1到3间左右系未可以开。 即系相当之少量啦。 系 嗱，不如先讲讲咧嗰个补贴嘅问题啦，因为政府亦都喺防疫抗疫基金入边咧，就系向全港可售卖仓鼠嘅宠物店咧发放一次性嘅特惠金嘅，每间合资格嘅宠物店咧就可以按佢嘅店铺嘅面积啦，获发咧1万到3万嘅一次性特惠金。嗱，因为18日开始咧已经停业，即系停业咗都成11日啦。咁你哋睇翻呢一个嘅补偿金额是 否可以彌補到你哋嘅損失咧？ 彌補就一定唔可以嘅啦，因為而家睇翻咧，出邊嘅店鋪咧，我哋當然有大有細啦，同埋唔同嘅位置啦，係咪？咁佢哋嘅開支咧，平均一日係大約5000-10000不等咁咯。咁所以一日啊，講緊係。咁所以政府嗰、那個補助咧，係即係 相差好遠啊！ 系啦，距离都有啲远。 五千至一万系咪租金会唔会系一个主要开支啊？ 租金啦，同埋嗰个一般嘅员工啦，咁员工里边其实平均一间店咧就大约系3-6员工度。 咁所以变咗嗰段时间都系即系需要出粮俾员工啦。有冇啲嘅据你所了解啦，即系业内有冇啲嘅宠物店咧，可能系对员工要佢哋放无薪假或者系其他各方面啊，以系减少佢哋嘅开支咧？ 呢、這个一定噶啦，咁无薪假咁一定要放噶啦。咁但系部分咧，即系都睇翻佢嗰个铺嗰个情况啦。咁因為有啲鋪咧，其實佢哋係仲有啲貓糧、狗糧嚟兼顧嘅。咁所以相對嘅損失係最大咯。咁其實倉鼠裏面咧係有部分嘅店咧係其實佔好少部分啊。 咁其实你哋睇返呢，即係呢一个嘅补偿金额啦，你哋又觉得即係远远都唔能够可以弥补晒你哋嘅损失啦，只係帮到部分啦。咁但係睇返復業之后啦，暂时呢两日嘅观察，呢啲卖仓鼠嘅宠物店啊，佢哋个人流状况如何呢？有冇啲市民你哋观察到会唔会係因为之前嘅事件而可能却步呢？ 人流嘅情况咧，咁大家都睇到咧，呢排嗰个疫情都比较紧张啦。咁而家嘅客人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即系需要系买一啲饲料啊咁样。咁你话就即系接触呢个牲口啊，咁其他嘅小动物啊，咁都系少嘅。 系。咁啲寵物店佢哋而家有冇補充翻一啲新嘅倉鼠運嚟香港嗰度賣俾啲客人呢？ 暫時都未可以嘅， 暫時都未得。 係啦，漁護處都未有一個清晰嘅信息，係幾時可以放行俾入口。 其實關於呢點咧，之前漁護處都話嘅，會檢討咧呢一類細小哺乳類動物，包括倉鼠嘅進口時候咧嘅檢疫嘅要求啦，包括咧係咪要求出口嘅國家啦，為相關嘅動物喺出口之前咧做新冠病毒測試，同埋咧喺動物抵港之後咧係唔係再需要進行測試嘅。嗱，關於呢一點嘅細節咧，我想請問你哋係咪都有同政府嗰邊商討過，大概而家個進度係？ 有的，我們跟漁護署都有保持著開會。其實業界裏面呢大部分人和我們商會呢都贊成漁護署在個例裏面呢是更加嚴謹一點，譬如說的測試啊，證啊，或者是健康啊這樣，我們都贊成。 但是那個測試應該是即是怎樣去到做法呢？譬如相關的即是測試的途徑啊，又或者中間是要等幾多日才可以有個檢測結果啊，等等這些細節呢，大概有沒有一些方向，或者你們有沒有一些建議啊？ 我們建議呢，一般因為小動物我比較陌生啲，即是我自己呢就接觸狗貓咧係比較多啲嘅，而我理解咧，我哋狗貓大部分咧嗰、那個健康證明咧都係喺嗰個產地度做，即係喺個發出嘅地點啦， 即係出口嘅國家啦。 係啦，冇錯。如果係倉鼠喺荷蘭嚟嘅，咁我覺得係首先應該喺荷蘭度做咗一系列嘅測試先，咁嚟到香港是否需要再做咧？呢、這個我哋就要睇漁護處嗰個安排啊，同埋嗰個修改。 但成本上面會唔會係增加咗咧？ 呢、這個一定噶啦。咁但係大前提咁都即係最緊要都係小動物健康啊咁樣。 其实据你哋业界所理解咧，或者系即系所倾咧，譬如有一啲嘅宠物店，佢就真系专系售卖呢一类嘅小动物，佢就基本上即系唔会有譬如猫啊、狗啊呢类嘅动物咧去售卖嘅。咁嗰啲嘅宠物店其实有冇啲会系打算系转型，即系卖其他嘅宠物咁样咧？ 其實你看到小動物咧喺佔香港嘅寵物店咧個比例是不多嘅，咁漁署嘅記錄咧就係34间度啦。咁其實整體咁成個寵物行業咧，我哋係大約有5-6-8间度嘅。5-6-8间，咁所以變咗咧，同埋香港亦都有呢個情況係比較特別嘅咧，佢哋。我哋應該係話，我哋業界裏面都係分得比較仔細，即係你小動物咧，咁佢一般又好少接觸貓狗，咁而貓狗咧同水族啊、雀鳥啊咁亦都分得好清楚嘅，咁喺呢刻裏面都睇唔到有邊啲業界，即係小動物嘅業界話俾商會聽，我哋想轉咯，就唔覺有。 同埋轉型係咪都相當之困難啊？如果頭先聽你咁講，即係大家都有專長不同， 係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大家嗰個飼養嘅方式啊，咁客人嘅要求啊，咁都完全係兩碼事嚟嘅，即係唔一樣。 咁嚟緊啦，有冇了解即係呢一類嘅小動物店咧？佢哋點樣維持佢哋嘅經營咧？係咪主要都係靠而家係譬如賣翻啲糧啊、玩具啊嗰啲咧，去維持住佢哋嘅生意狀況先啊？ 我相信都係啦，即係都係因為你養開咗嘅話咧，咁即係都係要啲飼料啦。咁暫時嚟講，如果漁護處未有清晰嘅指引，我相信都係即係。主力都是乾糧方便，即是乾貨方便。 其實如果是以售賣小動物的店鋪來說，即是一般他們的營業額呢，會不會反而是這些糧草啊等等呢，可能反而是佔他營業額的一個比較大的比例呢，多於他們售賣的小動物呢，會不會呢？ 都會的，如果以我跟他們傾開偈的經驗呢，在一日即是生意裡面呢，是飼料呢應該是佔咗，我谂整体嚟讲一半有多。 所以会唔会有啲业界会系即系谂下点样去继续开拓呢方面嘅市场？ 开拓嘅意思系， 即系譬如会唔会系通过另外嘅一啲嘅售卖方式，譬如可能系网购啊，或者系其他方式咧，去即系多啲去售卖呢啲嘅粮啊，或者系其他嘅周边产品啊，咁样以弥补翻佢哋嘅损失咧？ 我呢个会嘅，呢个一般嚟讲喺饲料方面啊，咁宠物嘅饲料其实而家网上嘅店都相当之多。 是好啊，多谢晒你李国威，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唔该晒， 李国威咧系香港宠物业商会嘅会长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大家咧无论系想讲下有关于消费券嘅问题啦，又或者咧你想倾下咧系譬如我哋头先提到嘅一啲财政预算案嘅期望啊，或者系仓鼠店小动物嘅呢啲嘅宠物店啊嘅情况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 我是张远君，我在祝大家开心又精灵。 我是张伟基，在祝大家龙精虎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氏同仁，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 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任人虎年，清晨爽利钱佩兴，祝大家如意吉祥，步步高升，身体健康，虎虎生威。仲有崔兆汉博士， 恭喜恭喜，祝大家老虎年虎虎生威，健康威过老虎，日日龙精虎猛。恭喜恭喜！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跟住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话题。如果咧呢排啊，大家即系冇乜一啲嘅新年嘅由于拜年可能少咗啦，想去做另一啲嘅节目咧，有啲朋友咧可能会选择去行山嘅。电话号码1872311，咁啊，其实疫情之下咧，行山嘅人士都增加咗嘅。你有啲乜嘢观察或者有啲乜嘢嘅即系体验咧，都会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嗱，关伟，即系其实点解会同大家讲一讲呢个行山嘅问题咧？的而且确嘅，自从疫情之后啦，大家都留意到咧一个即系好客观嘅啫，去行山行山径上面啊，行山嘅人咧系真系的而且确多咗嘅吓，即系唔少人就选择咧去郊外啦，即系觉得咁样都会安全一啲啦。咁甚至都有一啲嘅行山热点咧，喺山路上面咧，系人多到一个地步咧，大家就要即系互相去对头咁样咧，就互相要迁就啊，系啊，即 系 都要排队啊。 但系都系由于咁嘅缘故咧，有啲人就揾咗一啲新嘅路嚟行，可能唔系行开嗰度地方咧，即系佢哋可能会揾一啲支路咁嚟行咧，就影响到嗰个周围嘅环境嗰个改变。 系啦，嗱呢个就系、是。其中嘅一點啦，咁而另外一點咧，都由啲數字上面可以睇到咧，就係、是近年啊。因為行山而要求助的數字咧，都係多咗嘅噃。譬如咧，係因為攀山拯救的事故數字啦，2019年咧就215宗，咁但係去到2021年咧，依個數字咧就飆升到951宗，都相當之多啦。而受傷的人數咧，都係由2019年嘅121人咧，增加到咧2021年嘅608人啦。咁至於咧，警方所接獲行山人士嘅求警協助嘅宗数咧，亦都系嘅。喺2019年系432宗，2021年咧就系增加到961宗。嗱，其实关伟呢啲数字系反映紧啲乜嘢嘅问题咧？ 我个感觉就系觉得可能有啲人佢哋本身做准备功夫未必做得足，所以咧就可能行下嘅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啲体力不支啊，或者甚至乎迷咗路啊，咁啊需要求救啊，咁呢啲可能都有影响。 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新手啦，佢哋未必系行开山嘅，但系佢哋可能就挑战咗一啲比较难嘅道路，而又冇足够嘅装备啦。譬如可能有一啲人就着一啲不适切嘅衣服啦，或者甚至系譬如冇带行山杖啊，或者其他嘅工具啊，就去挑战一啲比较高难度嘅地方咧。呢啲可能就系有机会啊造成。成咗呢啲嘅攀山事故咧，多咗攀山拯救嘅事故咧，多咗嘅原因喎。 冇错， 系啦啊嗱，咁即系呢个咧，可能都反映到咧，其实行山咧，我哋都要做足安全措施之余咧，其实都真系要经验嘅。如果我哋睇翻网上咧，有好多关于行山径嘅介绍咧，佢都会用星星咧去分难度嘅。譬如有啲就即系易入门嘅就系一星或者二星，难度高嘅咧就系可能去到4、5星。咁亦都呼吁有啲新手咧，就唔好即系自己即系未行过山咧，就去挑战一啲高难度嘅路线。咁但系喺行山界入边啊，佢哋个观察又系点样嘅咧？1872311，你哋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中国香港旅行远足联会嘅主席周国强嘅。周国强你好。 周生， 你好。 系嗱，周生啊，你哋自己嘅观察咧，又系点样咧？因为我哋即系譬如以一啲行山嘅人士嚟讲啦，就发觉咧呢两年咧的而且确行山嘅人咧系多咗，有啲山路咧就系要一个轮一个咧咁样先至去上啦，又或者系大家要互相让路啦，先至上到嘅。你哋嘅观察又系点样啊？ 咁样其实呢几年咧。呢两年咧，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就香港人冇定去啊，就多咗好多人行山。 系 咁，啲行山情况咧，系引申到咩咧？那个意外增加，同埋嗰个环境影响好大嘅。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去行山咧，佢就系朋友与朋友之间嘅，咁佢未必话自己行过嘅。譬如我可以行到5星、4星冇问题，但系讲紧呢个可能行1、2星嘅。咁佢聽到話啊，嗰度好靚喎，咁樣 啊，觀瀰商道喎、哦，好靚喎，或者係藍石尖喎、哦，咁樣佢跟去，往往係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咩咧？自己個能力係做唔到得到。 嗯， 同樣就係帶人去嗰啲情嗰、那個人咧，理唔理解到參與者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嘅？所以呢幾年發生嘅嚴重嘅情況就係咩咧？除咗話有啲係個別，以前咧好多話我哋叫獨行俠咧、 嗯， 就而家發生就係咧，可能係一兩個。几个嘅，咁往往佢就系为咗，点都一去啦，或者系为咗打张卡咧，往往啊发生咗系好不必要嘅意外，即系如今日啊中午亦都有单啦，咁两父女咁样一个佢个女就系因为系呢个去影相跌落去，咁佢爸爸咁去救佢，点知个爸爸咧咁就冇咗， 有个不幸事件啦吓。 系啦，啲好可惜嘅，所以而家个趋势咧，我感觉一样嘢就系大家必须正视啊，正视嗰个行山嘅安全，亦都正视同你一齐行嘅人个程度，同埋自己作出应有嘅准备，呢、這个好紧要嘅。 嗱、其实讲应有装备咧，即系不如你又同我哋讲讲啦。即系一般嚟讲，你哋觉得基本上行山最基本嘅装备应该系要带啲乜咧？ 嗯哼。 基本装备不能忽略就是譬如话是你的手机啊，你充电够唔够，有冇足够嘅电池，因为往往发生意外呢，这个手机可能是救命的。咁、同样来讲呢，如果你话纯粹是一个两个人行呢，咁如果你发生意外呢，是求救嗰个难度是增高好多嘅。咁啊，另外譬如话我哋基本个人嘅装备，你衣服啦、你的鞋啊，或者你的行山手杖啦、啊，咁如果你有需要嘅，可能个人嘅身体方面需要嘅，可能个人嘅药物啊，当然我就唔鼓励你话唔舒服即行山嘅，因为呢个往往系好多意料谂唔到嘅，因为每一个人佢嗰个身体状况你唔知嘅，平时真系乜嘢事都冇嘅、但啱啱行山或者去高嘅地方，你行到好辛苦、气喘，往往嚟噶啦。咁咁嘅情况底下，远水不能够近火嘅、所以我都鼓励，譬如话你话翻嚟行山，必须啊，有人系有嗰、那个急救嘅知识啊，或者你基本嘅急救袋啦、啊，而家最流行咩咧？譬如真系佢发生意外啊，冇呼吸冇心跳，你识得呢个心肺复苏法啦。咁呢方面咧，系对一个喺郊外受伤啊，拯救程度非常非常非常高嘅吓。咁当然啦，你出发前个人嘅身体状况啊，有冇食早餐啊，有冇带足够嘅水啊，或者系你有冇有啲嗰、那个后备食物啊，這个都好紧要 嘅。正话你讲到带手机嗰方面啦，咁你知道香港嗰啲行山嗰地方多数喺偏远嘅位置嘅，咁变咗佢啲手机接收信号唔好，咁你觉得呢方面点可以弥补到呢个问题咧？ 嗱，呢、這个全香港有40%以上都系呢个郊野公园嘅，咁你要个完全覆盖呢、這个，我相信喺嗰、那个电信商方面有少少佢哋嘅困难嘅，我理解。因为如果我行到嚟讲咧，就我哋会出发前会先了解整个路途嘅情况，佢嗰、那个电信嘅收发嗰个程度系点样啦？当然我鼓励系咩咧？譬如你几个人去。可能你唔同嘅电信商咧，你可能有啲有啊，有啲虽然话冇，但有啲 O K 嘅。咁啊，无论我觉得你系嗰个手机系你嗰、那个系电信商个频道冇都好啦，其实发生咗咩问题，你打112可以接通呢个拯救嘅。 嗰、那个紧急信号啦， 系啦、啊。当然最紧要就系咩咧？我都系鼓励一样嘢，你行山不能一个两个，最好四个。最基本噶啦，咁变咗喺个万一发生事情，手机收唔到啦，咁你都可以有两个人去去一个可以接收嘅地方去拯救啊。 嗰、互相照应会好好多。嗱，周国强，不如7:30新闻翻嚟，继续同你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12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2宗源头未明，是第五波疫情以来新高。源头未明个案上个月8日至今累计有98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90几宗。太和村翠和楼、油塘村桂塘楼分别新增怀疑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个案，患者在蓝田和柴湾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有机会在黄大仙、九龙塘一带蔓延。葵涌村亦再出现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有散发个案是预期之内，只要不是大爆发，情况可以接受。大坑东村东满楼及大埔美新大厦再现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怀疑 Omicron 变种病毒，感染源头未明。美新大厦有两个不同座向及楼层的单位出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东满楼及美新大厦早前的确诊个案，属较早前的输入相关个案，同最新确诊个案相隔一段时间，相信两者冇乜关系。他表示，上个月25日，一班由尼泊尔抵港的航班多人确诊，经病毒基因分析发现，两名早前确诊机场员工的病毒基因同他们相同，相信有机会在工作期间受到感染。这两名职员分别负责清洁厕所，向抵港旅客派发检测样本瓶。大埔太湖山庄下午6点起被列为受限区域，政府目标是明日上午大约9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政府将于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需于晚上11点前接受检测。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上个月19日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太湖山庄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在星期四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太湖山庄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在区域内有隐形患者，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政府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如果确诊个案继续上升，病人出院条件可以恢复至去年9月之前的规定，容许病人三个呼吸道样本的 CT 值至少有33，就可以出院回家隔离，相信是安全和稳妥。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同意有关建议，容许病情稳定的病人在安全情况下返回社区。不过他认为政府需要提供明确指示，交代确诊患者回家隔离期间的注意事项，包括是否可以短暂外出购买日用品，家居隔离期间起居饮食是否需要同住家人保持距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当局正就相关出院准则同专家积极商讨，并且会适时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至16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今晚至听朝早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1疫情之下可能唔少人都選擇去郊野活動去行山嘅。咁、但係你自己咧有冇啲乜嘢嘅即係經驗啊，或者係經歷嘅可以同我哋傾傾嘅咧？咁不如咧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講講嘅。電話旁邊咧繼續請嚟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嘅主席周國強嘅。周國強你好， 係你好， 係嗱，周國強啊，剛才講到咧裝備嘅問題啊，你就提到咧，即係除咗行山杖啊、鞋啊、當然手機啊等等嗰啲咧都要必備啦。譬如你頭先提到鞋嗰一點咧，而家留意到會唔會有一啲嘅行山嘅時候遇到嘅意外咧，可能都係因為佢哋著咗一啲不適切嘅鞋履咧所導致嘅咧。因為譬如如果你唔係經常行山嘅人咧，可能就著對運動鞋就出去噶啦嘛嚇。咁、但係對運動鞋係咪適合行山咧，又可能係另一件事嚟嘅噃。 系嗱，鞋嗰方面咧，当然我哋都好注重嘅。咁我哋一般行山嚟讲，留意个天气啊。譬如话系有啲雨季嘅天气啦，或者比较湿滑咧，咁我哋一般嚟讲咧，就揾对系比较系可以防滑嘅。咁如果你话譬如话干燥嘅天气咧，有啲浮沙碎石咧，咁嗰啲鞋咧必须系嗰个抓地力比较好。当然你话一般运动鞋唔系话唔得，有啲加落径咧，嗰啲路好易行嘅。咁但无论如何，如果你能够有多啲比较系适应到嘅鞋咧，咁我相信第一系可以防止你嗰个受伤。第二嚟讲，你行起上嚟咧，都唔会影响你嘅脚，令到你舒服啲啊。 嗱，周国强，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网上咧，其实近年多咗好多一啲行山嘅短片嘅。咁嗰啲短片咧，有啲可能系一啲 KOL 啦，有啲就可能系即系市民自己去拍啦，就将成个行山嘅过程咧拍咗落嚟，同埋剪辑得好靓啦。咁当然都加以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旁述啦，咁样。咁其实你有冇留意到，即系呢啲短片啊，对于嗰个路径描述嘅准确？其实有几大呢？因为有不少人去行山，他们去搜集资料的时候，往往就是可能看这些短片按图索骥的了。 是啊，其实个别里面有些路讲，我就不能够说他不尽不实，只不过有少少误导的。例如你刚才所讲的，他永远都会看下最靓的几个角度，那几个镜头的，你看到自然会吸引你的。当然整个路段里面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我相信如果你只是看这个片段呢，对你的影响很大的。尤其是你说我从未行过这段路的。所以我在这里我都是鼓励这些人，你必须跟那些行过这段路的人，有经验的人去一起，咁你先至会系玩得开心嘅。咁仲有话我哋行山唔系话正话我行喎，其实我哋行山去睇咩咧？睇下呢一带嘅生态环境啊，呢一带嘅风景啊。咁有一个好出名嘅旅行家讲过两句说话：一个没有导游的旅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旅行。嗱，呢个即系话俾我听咧，我哋去每一个地方咧，呢、这个山系点样啊，或者呢、这个山涧系点样？起码我理解唔系纯粹行咗算嘅，所以必须系咩咧？真系经验好紧要呢、这个。 除咗系嗰啲片之外咧，都以前咧，其实都有噶啦，就系、是、自组行山队啊、有阵时会见到好耐以前啦吓，有啲。报章或者相关的杂志咧，会好细格噶，就系咧，你逢星期日咧，唔知去到几多点咧，喺嗰个集合咧，就会有人带你一起去行山嘅咁样。咁其实可能而家咧都有呢啲，但系就转咗喺网上嗰度去到组队嘅啫。其实呢啲嘅行山队嗰个嘅安全性又系点样嘅咧？ 这个你引申到是这个七十年代、其实我本身已经是传媒出身，他是做过这方面的事的。以前的人呢是做点呢，是他本身可能有批人行了之后，咁好多人呢就会差出嚟㗎啦。可能你係一二三队，咁我话我搞四五六队啦。咁其实呢班人呢佢好有经验㗎喎。咁佢变咗喺个路程，佢每去一次呢，佢会先我叫踩线啊，睇过呢条路。最近嘅系个情况有冇改变啊？咁样，但系而家相应出嚟咧，我发觉我亦都见到好多，佢就头先你所讲嘅喺网上睇到，咁而且有一班人咧就跟住佢去噶啦。咁呢班人里边咧，甚至冇一个所谓好比较专业啲嘅领队，即系你发生意外已经唔系话我带你走出去嘅问题啊，佢即系发生可能系。扭亲啊，撞亲啊，甚至无系引申到系休克啊咁样， 你懂得处理才行的。 咁 因为我哋带到呢边有一个责任嘅，你唔能够话带咗人去，咁你就系完全话抹杀咗啲责任，因为呢个好唔啱嘅。 此外呢就是我哋有時行山呢會見到呢喺嗰條路徑嘅即係真係可能譬如嗰條麥理浩徑或者衛信徑啊即係之外呢旁邊呢有啲地方呢就可能綁咗啲紅嘅絲帶呀或者用絲帶去到標示甚至係有啲標誌呢插咗個木杆呢去到標示嘅。咁嗰啲就唔係一啲叫做即係正規即正式嘅行山徑啦。咁你其實對於即係嗰一啲嘅路徑近年是不是有多了同埋对于新手来讲有什么的建议呢 这件事真的多了。其实这件事我就不是说不认同他但我又觉得他有少少有些要改善的地方的。其实以前的旅行队怎样呢譬如他一班人讲的可能五六十人个排人的。去到呢他要行那些呢就不是所讲的是渔护处的郊游径之类。有我行内叫爆林啊。即係可能你山密咗啦，咁去到嗰度過唔到點咧，咪綁絲帶咯。所以你有時嘅交易工見到有啲啊乜乜隊乜乜隊咁樣，咁佢好多人咧就沿住呢啲絲帶就咁去啦。好啦，問題出現啦，喺咩咧？譬如我係一個新手嘅，我就去到呢度，咦？呢度有絲帶喎，咁我跟去啦。原來佢行嘅路就並非我想象中嗰個程度嘅，咁就慘啦。去到嗰度呢有啲密林嘅地方啊往往就係出事呢啲㗎啦。咁啊所以你話掛絲帶我個人方面呢唔係話唔贊成。我知你要做一樣嘢譬如你有冇明確啲㗎。甚至乎你掛絲帶呢我覺得係對郊野嗰個環境影響好大。譬如個個我都掛絲帶就搞到好似聖誕樹咁 㗎。 咁我覺得你掛唔緊要譬如我有領隊你喺前面帶頭領隊掛咗。当你嗰个殿后领队啊，殿后嗰个必须要收翻。咁你对环境咧系嗰个保育好啦。第二嚟讲咧，就最重要就唔好误导人啦。因为我跟你去咧，我本来系谂住，咦呢条丝带过咗呢段咧就行嗰条咧出大路，原来唔系嘅，呢程度好高啊。再繼續包淋落去嘅，咁就害死我啦。 咁所以嗰啲咧就真係要注意啊。仲有近年都興起咗叫做菌邊，沿住個即係叫做石頭嘅邊咁樣啦嚇，可能咧甚至係要間水咧落海咧，你先至係行到噃嚇。 係嗱，呢種菌邊一般都係夏天嘅。 哦， 咁啊，引親到係咩咧？呢班人我覺得好。有啲係都有經驗嘅，咁但係問題點咧？我再講翻啲參與者有冇咁嘅程度先？因為菌邊咧必須你譬如我有防水袋啊，我著住嗰套衫隨時落海噶，我著鞋又唔同噶，但係跟嗰個咧就往往嚟講就唔知道。而家最大問題係咩咧？有時連個領隊佢都未有一個所謂。攀山嘅资历经验噶，系啊呢度就真系害死人啦！你谂下后面嗰啲会点啦？我见咗好多日进日放上网，你不妨睇下嗰啲真系危机四伏，你睇到咯，惊嘅。但问题而家玩嘅人啊，就那个年轻化高咗啊，可能佢个体力啊各方面都好咗，但系往往就系、是、老实讲。一次咧已經玩完噶啦，可能掉以輕心呢樣嘢。 即係呢啲都唔適合一啲唔係有豐富嘅行山經驗嘅人士，又或者你本身可能係唔熟水性嘅，更加唔應該去參與啦。 係啊，你體力都好緊要㗎。即係玩呢種嘅菌邊咧，老實講，你如果你又體力唔好咧，去到分分鐘喺西貢嗰邊嗰啲，我見好多啦。幾個浪打埋嚟咧，你撞到落岩石邊就出事。咁其實仲有一樣咩咧？危險度比較高，攀間。山間啊，夏天又係啊，舊年已經有一個好有經驗嘅領隊喺風球下咁樣冇咗條命嘅，所以玩呢啲咧就以前話行船跑馬三分險啊，其實你係講行山都一樣險嘅，可能掉以輕心。 咁讲到呢个安全嘅问题啊，周生，你哋个会本身即系经验比较丰富，你哋会多唔多组织一啲人去参与你哋嗰啲行山嘅活动嘅？ 我哋会有嘅，因为我哋会咧有五十几个旅行队嘅。咁呢个我哋会系82年已经成立噶啦。咁系当阵时每一个人 係有旅行隊希望係能夠啊互相交流各方面嘅。咁、所以我哋喺疫情之前呢係唔係話星期六日係逢星期一星期日啊至到星期日啊都有人行山嘅。咁、佢一般嚟講呢都會係譬如我 A 隊你 B 隊嘅 C 隊咁、樣。咁我哋本身人咁及後呢有啲人話想參與，所以係我哋本身亦都有本叫旅聯之星介紹俾佢哋，咁你可以參與我哋嘅。咁、近年呢一兩年呢大家都知道疫情佢哋都有所避忌㗎啦、就唔再接納外面嘅人呢係參加、只係可能係本身嘅小組活動。當然如果這個疫情呢能夠好返呢，大家都希望係帶多啲人去認識香港的美麗環境啊，同埋理解行山裏面嗰種文化同埋嗰種安全啊，呢都係我哋所推廣嘅。 好多謝曬你周國強，唔該曬。周國強呢係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嘅主席嚟嘅。1872321有啲咩觀察意見打嚟傾傾啊。傅先生你好，傅生。 系你好， 你好傅生，系有咩意见咧？ 咁我就想讲咧，系行山嗰度嘅，系啊， 系，请讲啊。 咁我就见到都有好多呢啲系行山嘅热点，系多人啦，系啊， 嗯， 同埋啲垃圾咧都周围抌嘅，系啊，尤其是口罩啊，系啊。 哦，系、你讲呢样嘢都系，即系譬如我哋嘅自己啲嘅观察咧，都系嘅，山。間入邊咧，或者係山路入邊咧，多咗一啲嘅垃圾，除咗係一啲嘅膠樽之外啦、紙巾啦，真係多咗口罩擺咗喺度，都令人大惑不解喎。點解會掉咗口罩喺嗰度嘅咧？嚇， 係啊，會增加嗰個衞生風險啊，係啊， 係嚇。除此之外咧，聽你咁講，似乎你都係行慣山嘅喎，仲有冇啲咩嘅觀察啊？ 都有啊，都有啲係甚至有啲係。有啲係有啲係直頭唔係一啲嘅動，即係點講啊？好啊，就係、劇烈運動嘅咧，都係唔戴口罩，冇戴口罩嘅，係啊。 哦，嚇嗰、那個 即係冇啲社交距離措，冇社交距離嘅。 哦，系嗰、那个就系、防疫嘅问题啦。多谢晒你啊，傅先生嘅意见同埋睇法。大家有啲乜嘢嘅观察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21嘅。譬如头先咧，周国强所提到嘅，你要有合适嘅装备啦。阿、关伟其实少少嘅观察啦，即系有阵时我都会发觉到咧，有啲行山人士咧，佢可能真系见过有啲女士咧系着住即系。我見過穿著高踭鞋去行一啲嘅山徑嘅，而講緊嗰啲咧唔係家樂徑嚟嘅，都真係有碎石喺度嘅，又或者係即係著住裙啦，咁甚至係帶住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啦去行啦，而嗰度個斜度都真係唔少嘅。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啲嘅理解呢啲嘅情況同埋嗰個安全行為咧，同埋大家點樣去評估一個好嘅行山嘅文化咧？187232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学界体育馆环节，今个星期请嚟内地足球队教练杨正光，同大家讲下国内执教足球队嘅苦与乐。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颖。 又話高度自治，而家哪乜都管啦，行政、司法同埋呢個立法，其實大家係冇睇清楚，基本法從來都係咁樣設計， 係、 從來都係咁講嘅，不過係冇發生過。譬如立法會嘅條例，人大係要備案嘅，係可以發還嘅、雖然冇發生過，所以就唔記得咗啦。 星期六晚上九點， 國安法事件簿， 香港電台第一台，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关于行山的人多了，其实对于山径的损耗都是严重了。有些山路都发觉可能 是有一些草呢， 原本有草就行得多就变成光秃秃。 是啦、又或者呢之前曾经网上出现过一些相片、这个即叫做港版千岛湖，就周围被人、那个清景台被人踩到都光秃秃的。 究竟啊，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行山文化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绿色地球社区协作总监郑如慧嘅，郑如慧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好，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好紧要。嗱，近年就真系多咗人行山啦，咁但系头先咧，我所描述嘅一啲嘅即系照片咧，都真系喺网上度睇到，尤其是即系早之前啦，嗰个港版千岛湖咧，嗰、那个。光秃秃嘅情况咧，都好令人惊讶。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咧？吓， 系啊，咁嗰个其实咧就大榄郊野公园嘅即系千岛湖嘅清景台啦。其实原本即系渔护署设计一个好靓嘅观景台俾大家打卡影相。咁但系即系大家就按捺不住，就响觉得前面嗰嚿石似乎就再靓一啲，咁就越过呢一个嘅栏杆咧，就爬出去啦。系咁其实即系两年前咧，我哋影咗啲照片咧，已经都发过年几前咧，已经系即系都发过开始秃噶啦。咁我啱啱过去咗嗰个嘅即系上个秋季再去睇啦，其实个情况咧都冇特别改善到。系啊，即系虽然渔护处咧系加咗即系更加多嘅即系警告牌喺度，大家唔好越过嗰个嘅围栏出去啦咁样。咁但系似乎大家都即系冇理到。系啊，咁就所以依家咧系前面嗰、那个即系观景台前面嗰个斜坡咧就都秃得都几紧要嘅，就影响咗嗰个景观咯，系啦。 唔单止啦，譬如即系龙脊啦，嗰、那个喺外国嘅行山嘅人士当中咧，都系好有名嘅。因为有啲人就话即系亚洲区最佳嘅市区远足径啦，个损耗都相当之严重。 係啊，嗱，其實咧，依家咧就嗰、那個即係呢兩年嗰個行山文化咧，其實多咗人去上山，亦都多咗以前唔行山嘅人上山。其實佢哋就對於保育嗰個嘅意識咧係即係未係咁高啊。佢哋好多時候咧上網咧睇到一啲好靚嘅照片，係啊，咁即係有人喺某一個地方打咗咗好靚嘅卡喎，咁佢所以咧就一窩蜂咧就會去嗰個地方，咁變咗咧係一時之間咧即係通常呢啲嘅。即係背景咧，其實嗰、那個即係都冇一啲明確嘅小路過去啊，係一時之間咧，係嗰個用量咧係突然間好大啊，咁啊變咗呢啲嘅小山頭咧，其實係承載唔到咧係大家嗰個用量啊，咁同埋咧係呢啲地方咧係因為冇明確嘅小路過去，咁啊變咗好多朋友咧就係、是、自己揾路過去嚇，咁啊會開闢一啲嘅山徑。系啦，过去咁你开我又开咧，其实一个小山头咧就变咗咧好多呢啲咁嘅蜘蛛网嘅路，系啊，咁呢啲蜘蛛网咧系原本系一条条线咁样啦，中间嗰啲植物咧慢慢咧其实咧个健康咧都会变差嘅，由线变咗一个面咁样，系啊，咁啊会慢慢咧系退化咗啦，一啲嘅植被就会变成咗成片山头咧就光秃秃咁样啦，咁都系影响咗景观咯，系啊，大家都冇人得益咯，成件事 系嗱，但系郑如慧啊。如果以譬如香港嘅好多行山徑嚟講啦，其實漁護署咧佢都做咗唔少功夫嘅，譬如即係嗰啲啊梯級啊，如果係譬如有行樓梯啊、梯級啊等等嗰啲咧，都通常會有一啲即係唔同程度嘅維修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有陣時我哋都會見到喺條山徑入邊咧，即係正常嘅山徑側邊咧，就多咗一啲光秃秃嘅路喎，嗰啲又係點樣嘅咧？ 其實咧就因為咧就即係我哋真係用量大咗啦，係啊，咁尤其呢兩年咧有個抗疫嘅行山潮啦，大家去咁有啲嘅路可能係熱門嘅行山路線。比較窄一啲，係啦，唔夠行，咁大家又想保持翻一個社交距離，咁啊行咗去側邊，咁條路咧就會越開越闊。咁另外咧有一啲嘅朋友仔咧就覺得我需要找尋一啲嘅新鮮感，係啊，我同一條路我唔想即係行好多次，係啊，咁我不如咧就係去隨自己嘅喜好咧去開闢一啲新嘅行山徑，甚至去爆林啊，去即係去移除一啲嘅植物咧，係方便自己去找一些新的路线这样。咁这些呢都是呢你看到是影响到呢就是即是那个行山径附近旁边的一些的天然的景观啊，同埋呢是会影响了一些野生动植物的一些生境啊这样的。 还有垃圾问题啊，刚才个听众都讲呢话即是 多咗人丟棄口罩啊等等咁樣啦。咁的而且確都有陣時我行山我都會見到咧，真係唔知點解咧，即係咁多人掉咗口罩咧喺個路邊度嘅。咁之前咧，另外亦都有其他嘅一個垃圾問題啦，甚至就係有一啲嘅人士，即係佢哋自己組織義工啦，去啲行山徑嗰度執垃圾。你哋嘅觀察又係點樣咧？近一年？ 好啊，咁我哋其实最近咧，依家咧都做紧一啲山径嘅垃圾调查。其实我哋三年前做过嘅，咁啊依家去到即系去我哋去三年前我哋去到14条一啲嘅热门嘅行山路线喺度去睇。咁依家我哋个调查进行中啦，咁啊未完全完成。咁啊有啲初步嘅，有啲咩观察我哋可以讲一讲啦。其实响抗疫前同抗疫后个分别就系第一就是口罩，系啦。咁抗疫前就冇嘅。咁依家咧基本上每一次行山咧都一定会见到嘅，系啊。咁譬如好似我哋上个星期有同事去，咁诶行咗1.53公里啫，其实都执到6个口罩噶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会见多咗好多咧系一包二包。包嘅垃圾啦，咁依家咧可能有一啲禁堂食嘅，即系餐厅禁堂食嘅措施啦，咁所以大家就转咗上去郊外嗰度咧，系去野餐啊、开 party 啊咁样，系咁啊变咗咧系用多咗好多啲嘅即系即弃嘅 餐具 食品系啦，餐具啊一啲嘅食物嘅兜啊咁样，咁啊但系咧就好多时候咧就带咗嚟咧又唔肯带走，咁我永远都觉得好似有人帮佢哋执手尾咁样，咁啊成袋咁样包咗喺度咧，就咁系放咗喺山边。是啦，咁样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见到多咗好多嘅纸巾，系啦。咁其实有一个概念咧，即系好多嘅即系行山嘅朋友啦，新旧都好啦，其实都几牢不可破，就系觉得咧系纸巾系可以分解嘅，咁就好随意咁样咧就掉咗响个山边啊，同埋啊山径上边啊咁样。咁大家要明白，其实香港咧真系一个好密集嘅城市嚟嘅，我哋交嘢都系一样。其实我哋咧系每个人如果系都留低一张嘅纸巾嘅话咧，就加起上嚟咧，其实咧系好夸张吓。咁同埋咧系纸巾咧，其实都要咧系需时分解嘅。系啊，其实即系一张纸巾嘅分解咧，都要2至4个星期。咁依家仲好多系即系标榜坚韧啦、湿水唔烂嘅一啲嘅纸巾啦。咁同埋湿纸巾咧，更加系一啲塑胶嘅原料制成，系好多年都分解唔到嘅吓。咁始终咧系纸巾都系一个嘅卫生用品啦。可能你抹嘴啊、抹鼻啊，即系会抹体液啊咁样，会传播病菌啦。咁呢啲。其实都希望咧，系行山嘅朋友咧，就唔好话觉得呢样嘢系可以分解嘅，就咁随意系去掉啦。咁其实另外仲有一样嘢咧，系我哋发觉咧都系多咗好多嘅，都好类似嘅，就系、是果皮。 大陆生果去食 啦，系啦，越嚟越多嘅。我哋见到咧，系好多嘅休憩嘅位置咧，系啊，咁又会有啲果皮啦、果心啦、蛋壳啦、粟米心啦，即系唔同种类嘅一啲嘅食物残渣吓。咁都系咧，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都听到啲行山嘅朋友讲，其实佢都可以大自然度分解噶啦，咁就随意咧就。掉咗響即係啲嘅即係山徑嘅旁邊咁樣，咁但係其實都係一樣啦，同樣道理。其實橙皮為例，佢係可以咧係需時半年，係甚至2年先可以分解，都要睇嗰個環境條件嘅。係啊，咁就千祈咧就唔好咧周圍隨意掉咯。如果唔係咧，你掉我又掉咧，其實呢個地方咧好快就好多烏蠅啊、昆蟲啊，嗰個衞生情況會轉差。其實你休息咧都會唔舒服咯。 係， 所以可分解只不過係一個藉口。希望大家咧真係自己垃圾自己。几大走带翻去市区先处理咯， 仲埋应该要尽量喺山林度咧制造小垃圾啦。多谢晒你啊，郑如慧倾到呢度啊。郑如慧系绿色地球嘅社区协作总监，听埋陈生啊，你好，陈生。 你好。 你好，有咩观察啊？ 我想讲咧，嗰啲流动厕所啊，哇，啲蚊咧多到非常之多啊， 系 整到啲人咧通山去解决啊，咁样啊。 即系你讲起喺即系行山径嘅入口嗰啲流动厕所咧， 大埔松仔园，同埋嗰啲郊野公园有好多嗰啲流动厕所，啲蚊咧非常之多，希望你叫食环署揾人去洗干净啲佢啦。 好吓，多谢晒阿陈先生，嗰个都系卫生问题。不过关卫都做了一个重点嘅，使用者自己本身咧都要注意卫生嘅真。 其实大家嗰个公民责任要考虑清楚啲啦。如果要行山嘅时候 啊，系啊，同埋譬如行山咧，亦都有啲人就中意个宁静环境啫。咁不过有啲人又可能比较大声地说话，甚至系大声去播音乐。咁呢个系咪会失去？ 咗行山嘅原意咧吓。今日时间到。